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风骚快活人，今日新环节，留意留意，我是小张张， 我是瑞仔。 哇，好期待今日新环节，我是小羊羊， 我是坚强。 你坚啊？有几啊？ 琴日系咪顽强啊？ 琴日顽强，今日四个坚。 好， 四个坚强系咪？四 plus 强，正啊！ 正啊！酷热天气几好生效，不过唔紧要啦，听住我哋嘅风骚快活人一齐开心。 有乜分量我的天，藏落每点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心爱的香烟，望着脚底的软垫，酒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我无心睡眠，我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 Leslie 张国荣嘅呢首《无心睡眠》，无心睡眠就听下电台。十点到一点钟有我哋呢个约会风骚快活人，话俾你今日多云有骤雨。 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我无心睡眠，我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 无心睡眠啊！人点解有时会无心睡眠呢？就是因为咧好多嘢咧谂唔通，谂唔通点解咧？人生咧有啲关口咧，系啦，即系会令到你咧觉得 A 定 B 啊、C 啊，定系点样咧？去定唔去咧？唔即系要定唔要啦？等等等。 你会点噶？面临一啲抉择。 我试过有一次咧，喺夜晚好好 唔开心， 好纠结，系啦。我揸咗车去一个海滩嗰度，坐咗喺度， 好浪漫啊！ 本来好浪漫 嘅咩歌啊？啤酒， 本来好浪漫。 加我的悲伤， 了解姐姐， 你的美丽让你 点解啊？ 一定系呢只， 边度就问一问， 系咪咧？就系呢首呢首咧。 其中一只， 边有心情谂咩歌啊？我话咧最重要系，因为咧我嗰日之后咧就要同某一个人咧去一个旅行啦。 嗯， 但系咁有咩问题？ 但系嗰一晚就挨一场大交。 哦， 跟住我就谂啦， 去唔去咧？ 其实都唔系去唔去问题，即系话其实即 系你应该分手 咧，呢个人系啦系啱自己咧咁样，即系嗰旅行可能会更多机会嗌交都唔定啦。anyway， 即系总之你唔会咩有 事 俾 晒 钱噶咯，嗌开有条路， 系啊，嗌开有条路，呢就系新歌。 咁点啊？旅行社啊，我嗌咗交，可唔可以回翻我本俾我？我唔去啦，咁啊唔通即系咁咯？人生总有呢啲交叉点。 我哋讨论下，系你去唔去？ 去啊！ 系啊，听日飞啦！ 去啊，去啊，去啊！ 今晚 去 啦！场大交。 如果真系嗱，真系而家冇得讲。你话已经嗌咗场大交，如果系可以嘅，就避免场交发生。咁但系既然已经发生咗啦，咁我一定去，系啊，一定去啊！ 系啊， 你越唔去咧，仲越弊。 系啊，同埋我觉得，首先俾咗出去嘅钱。你一定收唔翻噶啦，梗系幾大都要去啦。同埋你咪當呢個旅行係一個機會 收補 收補關係， 係嘅，係嘅，係啊。人生好多呢啲交叉點嘅嚇，咁 最終你冇去啊？我想知 佢一定有去啦。 你講你自己有性格， 我咁孤寒，我梗係去啦。 唔係係咯，所以就咪諗啫。 唔係咁，但係去咗之後有冇繼續鬧交咧？ 唔係。个重点系佢俾咗5000蚊，佢攞翻50000蚊价值嘅嘢。 哦，即系点啊？ 我唔知又开心咯，去旅行玩， 你系唔止闹交咧，打交添 啊！系啊系啊，咁之后点啊？即系选择咗去啦，咁样 选择咗去嘅， 对方都有去， 系咪？旅途上当然亦都系仲系个气氛系唔好咯。 其实都系想氹翻佢啫， 系啊，我都知嘅。 咁你有冇氹啊？你应该有嘅，你啲位好识做嘅。 系啦， 系咪？ 唔系睇咩时候嘛。 如果你唔氹翻佢，你咪中蚀。 系咯，我都话攞翻50000蚊。 中蚀啦， 系啊。 蚀啲咩咧？ 唔系，梗系你话咧，系咪先？ 夜晚对住佢就妄想 情。梁继章， 恋爱中总会有一啲唔开心嘅时候，但系要记住一样嘢，唔好蚀。 啊，江一强，唔好俾你啲拍档知咁多嘢。如果唔系咧，就成日会摆上台嘅。 其实我哋都唔系好想知咁多嘢。 喂，嗱，好啦，人生交叉点，你哋试啲乜嘢交叉点系令到你咧，即系有冇试过啊？即系无论嗱，学业、工作等等。 譬如，我觉得人生最难嘅抉择，可能系工作啦。不过有时嗰啲抉择咧，系嗰啲咩咧？是你揀一个决定， 是 嗰啲叫咩啊？ 咩啊？ 是你自己嘅个人利益是有所增长，但是可能会违背咗大为人，即系嗰啲咩小我大我之间嘅抉择。 系我都唔， 即系有啲咁复杂啊！ 系 咯， 你 唔 觉得你明唔明啊？ 譬如咧，小学咁啫。 但系你一个细路仔嚟喎，又 唔系个细路仔都有， 小学就要谂呢啲嘢， 都会有嗱。譬如咧，譬如可能舉個例子，一個英文測驗，你爭一分你就合格，但係你擺明嗰一條老師改錯咗你，你攞唔攞翻去出去同老師改咧？ 攞啦， 嗰條題目係嘛？唔係嗰條老師啊？ 嗰一條題目 點解唔講啊？點解唔 講嗰條老師咩？嗰一條即係你會攞俾老師改咧？咁樣 點解唔點解喺度？ 點解咁？但係細細個有啲同學仔佢哋話：喂，唔講，因為講咗 老師嬲。 唔係你講咗，可能老師會改錯咗。咁你佢本身，譬如可能60分合格嘅，咁你啱啱好60分。咁如果你攞出去改咧，俾老師改翻咧，可能佢得翻58分，咁你就唔合格噶咯。但其實你知道係老師改錯咗。 咩啊？你講嘅就係佢改錯咗，你先至合格啊。所以如果佢即係你知道你自 己。系啊， 哦，即系本来唔 本来就老友，你自己听翻头先， 我以为系俾少咗分你， 唔 系俾多咗分， 对唔住对唔住， 俾多咗分你， 俾多咗分你， 系啦。即系你诚实嘅话咧，你就唔合格。 不过我 但系你唔诚实嘅话咧。咁今日媽媽就唔會打你用藤條，咁你呢啲其實小學生都已經會遇到嘅一啲抉擇啦。 好好啊，呢個舉例 係咪啊？即係你唔需要好大嘅，其實每一個年齡階段都有你所要面對。 有類似嘅找錢嘅時候，佢找多咗俾你，你覺得你係應該俾翻佢？ 唔同呢個唔同，我覺得呢個唔同，係啊，因為你冇乜效果噶嘛，你俾翻佢嘅就係你誠實啫嘛，係咪？但係你唔俾翻佢嘅話，你都係 係 啊，錢我一定會俾，錢我一定會俾，但係你測驗， 但係有啲人都唔俾啊，有人質質薄或者可能收。多咗你錢都唔講， 都係嘅。 係呢個咪就係人生交叉，你會點咯？係咪？係啊，你會唔會俾啊？錢我一定會俾翻。係啊，但係分數呢下嘢我真係要諗。 因為我未試過搞多錢嘅， 因為我都未試過。 因為合格與唔合格嘅分別啊嘛，唔係話， 因為你啱啱嗰個係啊嗰個位啊嘛， 合格與唔合格啊， 即係80几分、88分變86分，其實冇所謂。 係啊，冇錯。 同埋你仲要再加多一樣嘢嘅，就係翻到去打唔打嗰個問題。 係 啊，係咪先？如果你唔合格嘅話，你就 后果 喎， 但你可唔可以？你有冇同阿妈讲？但系我诚实喎，我同我老师讲咗喎。 睇下你嘅家长系啲乜嘢嘅 parenting style 啦，即係個家長個管教嘅模式係點啊？係、 嗯、 啊，又或者我又試過幾次嘅，即係都有諗過幾次添啊！我成日都執電話， 係 係啦， 執到電話， 執到電話， 係。 咁我有時就唔想煩，我就直接交俾個司機 嘅。司機係， 但其實有時候我會發覺， 嗯。 唔係個個都會咁誠實攞翻部電話出嚟噶嘛，即使司機都、都係佢都係人啦，係咪先？佢都係人，咁其實係咪應該我 keep 翻住，等佢打俾我 好啲，咁樣好啲，係啊，係 有人做事有人當嘛。 但亦都好多人執完呢啲銀包電話係唔會俾翻人嘅，因為我都試過唔見銀包。 咁你又唔好咁講，可能冇人執到咧， 唔係有人執， 可能只狗擔咗先咬， 係啊，跌咗落坑渠咧。 唔係，我試過有兩次有人執翻俾我嘅 ，call 翻即係 call 去 card centre 度話，喂，我執到阿阮先生你個銀包喎，咁、啊去交收啦。咁但係咧入邊咧所有嘅現金啊係冇曬嘅。我上次咪分享過咩？入邊我本身有個生肖嘅金幣嘅，但係個金幣假金嚟㗎啦。咁佢就咧我本身有教學類似啲主。阿加力膠嘅膠殼，咁啊包住佢， 整 爛咗，即係佢發現咧，應該入邊個金幣係假嘅，之後佢就擺翻入去咯， 真係揼爛咗佢先， 揼爛咗， 哦， 係啊， 佢想攞，佢嗰個人又咁蠢啊，即係如果你真係攞成個啊嘛，仲要 係啦，做咩仲要咁樣嘥曬時間？ 我想睇下係咪真啊？假嘅俾翻你啦， 你翻屋企先自己搞係咪真㗎啦？係咪啊？喺現場喺案發現場嗰度搞啲咁嘅嘢喎， 不過我覺得你好挑戰人性，係好人，但係一定呢個世界上有啲人咧係會攞咗你嘅嘢，或者即係會用自己嘅利益出發咯。我相信馬老師咧有冇試過人生交集？ 有嗰陣時就係唔係嗰啲我。 求其啦，嗰啲 又好啊！呢啲唔好交叉啲，定係入平行時空咧？ 係啊，越多交叉越好。 哇！越多交叉 最 critical 就係2000年，一係去 IT 公司做，一係就一間媒體公司做，就揀咗 IT。係啊， 係因為咩？ 呢兩個有咩咁大咁交叉 ？IT 我未做過， 你都係兩份工啫嘛。 係啊，唔係你 又未做過嘅， 因為媒體係佢做開嘅。 係啊，咁我 知唔知啲新嘗試？ 係啊， 梗係揀嗰啲多錢嗰間啦。 唔係一樣。 哦，一樣就唔使揀啦。 咁睇嗰個未來發展趨勢咯，係 咯，冇錯。因為我乜都唔識啊嘛，嗰陣時 賣鑊型天線嘛。 係啊， 哇！ 后来去咗买衫， 佢搞唔清楚咩叫 I T 啊！即系原来做咩就帮人哋买镬型天线，佢话佢自己做 I T， 搞错啊！你而家系 it 系嘛？ 咩除个西装褛啊嘛？ 系啊，即系整镬型天线，咩 I T 公司啊，大哥？ 我咁样又谂起一个例子，即系放我自己啊，即系我未遇过，但我觉得如果发生我身上，我会点咧？就系如果你好中意一个你嘅另一半，你好中意佢啊，但原来有一日发现。你是小三嚟 嘅， uh-huh, 你離唔離開佢咧？定係你選擇繼續做小三？ 唔離開， 係啊， 我只不過係俾第一個人遲咗識你啫嘛。嗯， 但係 太明嘅問題， 我未試過就係如果，但我成日心諗，如果發生喺身上， 係 我會繼續中意呢個人啦，即係繼續同佢一齊啊，定係即係默承受做小三，定係我都係唔做小三啊？ 被逼做小三，我諗我會做啊，我會做， 唔知啊，真係好難啊！ 被逼做小三， 你後來先知啊， 呢個後來先 知一個咧，我覺得罪不在你嘅，因為你根本唔知啊嘛。但係反為你本來知佢有嘅，你仲開唔開始啲咁樣？你 唔係應該咁講，如果我係你嘅話，我反而我會考慮嘅就係其實呢一個人嘅話係兩個都唔愛，其實佢最愛係自己。係 啊， 你係咪應該要同呢一個人喺埋一齊？ 但有時感情冇得咁理性， 尤其是係有人同你競爭緊啊嘛。 係啊，因為譬如我琴日咧就收到一個內地朋友 send 俾我 message， 大家分享下。佢就話咧，佢中意有一個佢就30歲到嘅 咩人 嚟？ 女仔嚟， 係個內地嘅女仔嚟嘅。我哋之前喺內地工作識嘅。 係。 咁佢前幾日琴日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佢就話咧佢本身上次同我分享咧就係話佢同緊一個大佢20年嘅。男人拍拖，咁佢又覺得哇呢個男人咧事業好穩定啊，俾到安全感佢啊，係啊，咁佢話即係想揾日 都諗住會結婚㗎啦，見面 係啦，見面咁樣，咁但係我嗰日唔得閒啦，咁之後咧佢就琴日同我講話，啊原來嗰個男人咧係結咗婚，有老婆有小朋友嘅，咁佢話用我一段時間先走出咗呢一個情傷， 係 啦， 即係分咗手啦， 佢就離開咗啦，佢而家離開咗啦， 調位嘅地方做咩同佢講？ 唔係啊，咁大家分享啊嘛，又係 新下啫， 新下啫。 因為可能佢揾唔到傾訴對象。 唔係我懷疑 你啦，又啲成日錯重點嘅。 我係噶，所以小心啲同我講嘢。 我發覺好多女人揾你訴心事喎，呢個都唔係第一個噶咯。 咁佢係嘅，佢成日 都中意揾我訴心事嘅。但我都中意揾你嚟訴心事㗎。 咁又係，男女都好中意揾我訴心事嘅。我因為你知唔知點解？因為我係垃圾桶，情感垃圾桶。係 咯， 收曬你啲垃圾，跟住再回收。 如果我係佢，我會咁理性選擇離開到啊，定係都係小三咪小三咯咁樣。咁呢都係人生嘅選擇啊。 係係人生嘅選擇。 但係可能咁，你小三咗一年之後，佢連你即係直情唔即係再同你分手，你咪仲唔傷？即係你再拖累。你再未必，你未必 愛得前面，同埋嗰一個愛嗰個位，唔係話你抽身就抽身到。 算啦，過咗去啦，小楊， 係咪啊？ 又唔關你事，係咪？ 我懷疑你 唔係啊，講緊啲人生抉擇啊，係 啊， 講緊人生抉擇。 啱嘅，啱嘅，人生交叉你又點啊？我都多嘅，即係譬如可能，如果你講緊感情，感情嘅咪就係已經冇乜。感覺，但係你會唔會選擇離開佢？但係我又冇乜呢啲糾結嘅嘢嘅喎，我好快就會決定嘅喎。我 諗你好撇脱， 我好撇脱嘅。 有個講法話男性咧會比較猶豫不決啲嘅，唔知你覺得係唔係？即係女仔會比較狠心啲嘅，即係闊咁啊，快刀斬亂麻，但係男仔會任由個時間慢慢睇下邊個忍唔住走先就走先啦，即係嗰啲。 我覺得係嘅，因為其實男人啊成日都唔想做衰人，所以佢就會覺得嘅就係到最後尾嘅時候，我拖 到 你話俾我聽，你要同我分手嘅話， 拖死你。 系啦，拖死你，減低就係自己對於呢一件事嘅一個罪疚感，係啦，呢個就係多數當兩性去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你哋選擇都會係咁，即係一定要有一個人 有咩決定啊？而家梁咪咪 一路拖十年， 拖自決， 間唔中打個電話俾佢啊？點啊？我哋分得手未？ 我唔記得咗， 幾好啊！咁 樣樣啊， 係咯，成日都咁樣笑你， 成日笑好啊， 你冇。 冇啊，但系真系好少啊！ 唔系，头先个网上情系几好笑嘅啫。 大家 好啦，嗱，今日我哋所讨论嘅嘢嘅话咧，就所以就嚟紧嘅日子咧，我哋就会有一位嘅嘉宾系啦，会想同我哋咧就系就住有一啲嘅就系电影出边发生嘅一啲嘅情节嘅话咧，究竟点样去思考自己嘅人生？好嘛， 今日我哋讲嘅就系《妈妈的神奇小子》啊，咁都 Hero to Hero， 喂，里边好多好有共鸣，尤其是作为父母啊，作为父母吓，好十点冇人先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哈萨克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对哈萨克、塔吉克进行国事访问。哈薩克和塔吉克各界人士熱烈歡迎習近平到當地訪問，期待能夠為雙邊各領域合作注入新動力，攜手謀劃地區發展新藍圖。哈薩克駐華大使努雷舍夫表示，哈中建立了永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表明兩國之間高度互信，又說今次將會是習近平第五次訪問哈薩克，形容兩國元首之間有著非常友好和密切的關係，為雙邊關係發展注入強勁動力。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昨日是香港特區成立27周年，他感謝中央考慮他的意見，為香港帶來三項惠港措施。李家超說，這三項措施包括中央再次送贈一對大熊貓，非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今個月10日可獲簽發證件，在內地口岸自助過關，以及 CEPA 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的新措施。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出年舉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會優化選舉安排，包括利用更多電子化、自動化的方法，提升選舉的效能和準確性，過程中有可能需要修改法例。 他又認為選舉提名機制已經發揮預期效果，確保愛國者治港，暫時沒有計劃在明年選舉更改參選入閘資格。曾國衛接受《星島日報》專訪的時候亦都說，現時香港和大灣區處於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種貨幣和三個不同關稅區，某程度上造成融合發展的障礙，認為一定要打通這些關節位，以有效促進灣區的融合發展。談及愛國主義教育，曾國衛指出會以軟性、打動人心的方法推廣憲法和基本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前總統特朗普被控試圖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一案之中，是否享有刑事起訴豁免權作出裁決，裁定特朗普在任內的公務行為享有刑事起訴豁免權，但私人行為不獲豁免。最高法院將案件發還下級法院，釐清特朗普部分行為是否屬於公務行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歡迎裁決，認為是美國憲法和民主的巨大勝利，作為美國人他感到自豪。總統拜登在白宮批評有關裁決破壞法治，是一個危險的先例，損害美國人民利益。他說美國沒有國王，每個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之上，包括美國總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大致天晴，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09点，系升190点，总成交金额47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73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蚊，跌4毫；盈富基金18.3，升1.8；阿里巴巴71.1，升6毫；建设银行5.86，升9仙；中海油23.25，升8.5；美团112.2，升1.1。工商银行4.77，升1.3；友邦保险53.35，升3.5；中国平安36.7，升1.3；恒生中国企业65.08，啱啱跳咗系报65.06，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61.59，瑞士法郎0.904，加元1.375，人民币7.271。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9780点，升149点。港金报2173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1.78美元，卖出233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丽业街去牛头角港铁站方向，近住伟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另外，较早前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噶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民安队总部。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 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游泳池。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去深圳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主持 Johnson 阮德昌啊！如果你问我点解要做 DJ 啊，因为可以廿四小时都陶醉喺个戏曲嘅世界里边，同埋廿四小时都可以陪伴住大家啊嘛！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八月四日。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係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就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切留意一家十一点下嘅新环节吓，人生交叉你会点吓？嗱、其实咧喺我哋嘅直播室又多咗啲新血啦， 好 年轻啊，好青春嚟啊！ 我哋已经吸啲女仔过嚟， 好彩唔系淤血啫。咁如果系淤血就放晒啦。 一有啲咁嘅跟几乎跟你讲淤血， 系啊！ 一有啲咁嘅新血咧，我哋又会觉得咧，人生咧喺不同嘅阶段有啲不同嘅形字，一讲就知啦。即系好似阿小羊羊上次咧，佢唔知咩叫金丝猫啦，例如咧，小羊羊， 佢哋知咩？佢哋知咩？ 你知唔知咩叫金丝猫？ 当 然 唔会 知。只猫咩色噶？你觉得金丝猫嗰只猫系咩色噶？ 唔应该咁问佢。 你系 Sita 系咪 ？Sita， 唔系 Sita。 应该话金丝猫系乜嘢嚟嘅咧？以前啲细路仔嚟玩嘅，咁样。 蜘蛛啊！ 嗱，人哋都知道。 佢一只搭金色嘅猫啊！佢话 人哋都知啊。 你学下人啦。 你丑唔丑啊？ 咩叫做咩话？ 学毕业噶。 咩叫做咩话？ 咩？ 龙朝爷。 系啊，龙朝爷咩个龙朝爷？ 龙朝爷， 你嚟你嚟，咩个龙朝爷？你叫咩名？ 我是 Kelly， 是地方嚟噶。 哇，啱啊啱啊！我开嘅间铺头，龙朝仪啊，即系游水喎， 游水嘅人。 佢哋晏昼全部走， 但有一个答啱咗，先就可以留低。 到佢哋问翻一啲佢哋呢一代嘢，我哋可能又唔知啊。 你问嗰啲潮语啊， 嗰啲咩 ？Kelly，Kelly，Kelly， 好啊，有个潮语老 best， 大家知唔知系咩意思 啊？好朋友， 老 best 啊！ 我都唔識 老朋友， 老朋友， 老朋友，啱識嘅，啱啱識，你都可以叫做老 best， 係咪？ 啱啊啱啊，就係老 best 咁 樣咯。好，你有冇咩？ 考考大家英文係 M C Y Y 啊 ？M C M C Y Y，M C C， 我哋以前蒙查查，即係細 M C Y Y 點解啊？係嗰啲 WhatsApp 係咪類似咁㗎？ 差唔多，差唔多。 係啊， 就係 must can 要有啊。 哦 ，must can 要有啊， 要有哇！呢啲唔會估到喎 ，must can 要有啊， 唔係好啊，而家嗰個年代就係咁噶啦， 即係有中又有英，就全部將佢夾埋一齊。 邊個發明噶？我想問，都係傳下傳下。 係咪你發明啊？ 啲年輕人，啲大學生冇嘢做，諗下啲潮語。 你有冇聽過？我有聽過類似嘅，但唔係呢個咯。 must can 要有 嗰個咧，等等先 ，T Y V M 啊 ，T Y V M 啊， 出得街咁啊 ，T Y V M 係啦。 T-Y-V-M 是啊 Tomorrow you must 類似那些 Thank you very much 、 好我給你們一個你們猜 LTHK 香港電台 yeah! 喂，仲有一个，仲有一个，仲有一个，可能都唔系潮，可能你会笑我，但系你应该唔识嘅。C H I N G， 青咩叫青啊？ 师兄啊， 师兄、 啊，哇，好劲啊！一李丽要将呆咗啊，但 好旧啊，李丽又 系好旧。 你针对我冇用啊， 李丽又呆咗啊。 唔系，我真系不嬲对呢啲嘢都系好渣。 师兄系好， 唔系你识头先个老 best 都好叻。 老 best 系因为我哋上过堂啊嘛，我哋同嗰两位嘅实习生，我哋试过玩过嘅就系话，而家嗰啲都系大学生，兴啲咩潮语系啦，我都系从你身上面度学咗嘅啫，冇错。因为我哋系专登咧焗佢输嘅，咁可以嘅就系 show 佢啲腹肌。 但其實好開心，有時 我哋三個一齊，我哋四個一齊焗佢， 有時埋夾埋佢哋夾。 係啊，到最後邊嘅睇佢唔知 道。喂，但你話是話，我自此都冇答案嘅喎。 咩 叫自此都冇答案？ 即係你話整蠱佢啊嘛，預先話俾我哋聽啲答案啊嘛。 係咩？ 哦，即係 你放咗，而家好似冇翻啊。 唔係，我有翻一次。 係 係。 喂，嗱，其實咧，我想講嗱，潮語咧有唔同嘅年代啦，用生活嘅模式都有好多唔同嘅年代嘅。今日見到一個咧，有個人喺網上問啊，大家知唔知道番簡咧有冇有效日期咁樣？即係擺幾耐仲用得？其實我諗咧，而家好多呢一代嘅人咧都唔再用呢一個。產我估嚇，即係兩個 先。咁咪用咩？ 你哋沐浴露咯， 露啊， 即係 一嚿嚿番簡嗰啲就 一嚿嚿番簡。你哋有冇用噶？從來有冇用過？ 知唔知咩叫番簡？ 知唔知咩叫番簡？ 洗衫嘅時候會用咯。 洗衫 講得好， 係啊， 你會洗衫噶？ 洗啊！ 咁乖噶，你會洗衫噶？ 有陣時自己整污糟咗件衫，咪要自己洗咯，唔係俾人鬧噶嘛。 不過我以為而家一般都新一代會用洗衣機添，你會用手咁樣摸摸。 咁一兩件嘅時候， 手洗啊嘛， 係啊， 唔係當數係沖涼嗰時我都會㗎，沖涼。 你會用番簡？ 你洗咩啊？手巾仔啊？ 两件喎、啊，花佢有花边嘅啲手巾仔，哦，原来你中意咁嘅，即系你个袋有条花边手巾仔，有只鸭黄色鸭仔绣喺上边， 仲要收咗个， 绣咗 强字， 你哋可以笑我，唔可以睇我，唔起， 有啲贵族系会咁噶嘛，即系花边嗰啲可，嗱你收一个， 你又带出另外一样嘢，而家仲有冇人用手巾嘅咧？我以前。我以前阿爸阿媽全家人都用嘅，我仲記得我以前咧，我小學嘅時候咧，我係點咧？我係攞阿媽嘅手巾先係最初，因為細路仔唔會有噶嘛。 我原來嗰個用手法係佢， 俾人 有個章字 攞出嚟用，啲同學一齊指住，哦，用女人手巾咁，我就翻去同阿媽，好唔開心，阿媽你唔好再俾我用啦，我唔想用你啲手巾。咁從此有咧就用阿爸嗰啲好大條嗰啲， 一睇就睇用阿媽。 一睇就知噶，因为 阿爸多阿妈，循环不息， 系咪？嗱， 你嗰条白 都系嗰条针。 你哋仲有冇手巾呢样嘢啊？而家 好少，好少用手巾啊。 系，咁你用啲咩嚟抹？ 全部 tissue 系 咪 啊？ 但我读书嘅时候，我系有用手巾，因为有时咧转堂咧去个小息咧，洗下块面其实醒啲嗰个人。 系，毛巾定手巾啊？ 手巾 有啲唔同，毛巾同手巾有啲唔同。毛巾真系洗面索，即系索汗嗰啲。但系手巾系 布 布嚟噶嘛，细细块嘅。男仔就有啲即系阔大啲。 即系你中意个人就掉得条手巾。 点解要咁做咧？ 等人哋执咯。系啊，以前嗰啲系咁噶，即系中意啲女仔咧会掉低条手巾。 小姐，小姐，你 俾书生执。 你跌咗个手巾啊？咁 系啦，又或者啲书生多事喺手巾度提啲字系咪啊？嗰啲床前明月光，意思 定情定情 交俾人， 定情信物 冇啦， 所以你冇女朋友就 哎呀，好惨啊！ 人哋掉咗条手巾，你攞嚟买 啊？阵间即刻出去买翻三打先 系。 系啦， 所以我哋以前咧好多用品咧，生活模式咧，同而家真系差好远噶啦，系咪先？即系我哋用嘅嘢。 呢度我谂起码有四代啊嘛。 有啊有啊。 点排咧？点排咧？你哋又 我系 排， 我系第二代，跟住佢应该系第二代点五。 一同二之间。 系啊，系啊， 跟住就到你噶，跟住就到 Kelly 同埋先。 但系我估我同阿李丽都有啲即系叫。搭嘅 overlap 嘅，例如話我 你唔好隔離， 我會用個攪盤電話。 你收翻 攪盤電話啦，我唔信你未用過攪盤電話。 冇啊，我一出嚟嘅時間，嘟嘟嘟， 我都唔知咩叫攪盤。 係啊，我見到即刻睇唔到。 係咪成個電話轉？ 你哋知唔知我讲咩啊？ 我知啊，知啊，拨轮。 你哋点知 啊？其实 你点知嘅？其实 乜都知嘅你。 其实你系咪个样后生？但 系你系咪撕开你块面皮？ 其实你系咪先第一代呢度嘅第一代？ 系一个老灵魂喺一个身体。 你哋点知？你点知？ 好多嘢都知嘅， 因为大学嗰度有个 course 要读中文嗰啲。 咁关呢个电话咩事啊？ 有啲古旧嘅嘢，你 有啲潮语咧。嗰阵时又搵翻啲潮语咧，跟可能以前嗰啲年代就话咩拨个轮咁样样，跟住啲人就唔知噶嘛。咁佢解释翻拨个轮就打电话。 系啊，咦系喎，系 拨个轮先咁样， 即系打个电话，系喎系喎系喎，系有呢句，曾经有过呢句，不过都已经冇人讲嘅啦，而家 系啊， 今日有啦，今日有， 今日有啊， 但系我唔系人， 唔知我冇听过， 你觉得好笑， 我觉得好笑，我撑你， 多谢多谢， 唔使嘅唔使嘅， 都几好嘅，了解我哋以前即系嗰啲生活，即系都系以前我哋大部分人咧都系冇冷气嘅，屋企全家都冇冷气，即系唔系净系。依间房有间房系冇冷嘅，大家 讲几耐 啊？咁我记得你哋唔答 我，你系咪由电风扇讲嘅？电风扇我有， 全讲。好，喂，继续个节目啊！人生嘅交叉点，你会点样呢？我哋今日有一套电影作为呢个教材，就系、是《妈妈的神奇小子》，大家一起讨论一下。Once in your life, you find her, next thing you know, you're closing down the town. Wake up and it's still with you. Even though you left your way across town, wondering to yourself, hey, what am I about? When you get caught between the moon and New York City, I know it's早上十点五十分，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多云有两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有阳光酷热，吹和缓至清嘅偏南风。未来数天天气都系持续酷热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大致天晴。我是 DJ， 一个进入广播大门的机会已经为你打开，三个不同风格、不同魅力的 DJ 细说当年的心路历程。DJ 周慧敏。 电台这个训练呢真的帮了我之后的工作，就是我成为一个演员啊，我成为一个歌手啊，真的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 黄天怡， 你喜欢讲嘢，但是你经历过即是一个正统的 training， 你就知道原来你由幕后去到幕前，你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要学的。那就是说你要投放的时间其实是很多。 郑丹瑞 ,DJ 不是我们一个踏脚石。你会见到咁啊！你郑丹瑞，你咪又系咁啊！我唔系踏脚嘅老友，我讲俾你听，我做一个三个小神仙，我系晚晚做到三四点，一个钟头我系平日我系用三晚，一个钟头使唔使做咁多嘢？要，因为我觉得我要做好呢件事，大家中意呢个就系我嘅使命。我做 DJ 的使命。 我是 DJ 人物专访，七月开始风骚快活人逢星期四播出。 有音乐快乐全给你。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家的痛苦你未必明白，世界上有些人总会告诉人，哎呀，你跟哪个比较你已经很幸福了。爸爸妈妈都会有些跟小孩说，快吃饭吧，人家非洲的小朋友没得吃，没衣服穿，你已经很幸福了。其实有趣的事情是，在不同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人，经历的环境不同，际遇不同，对于外在事物的感受亦都不同，到底怎样去比较拥有什么才是最幸福。例如说有个很有钱的小朋友，吃得好穿得好，每日吃好好的东西，家庭里面样样东西要就有的，要就可以买的了。但有一天他的家家道中落了，他要过一些普通家庭的生活，吃粗茶淡饭，亦都没有人车他上学，要自己去搭巴士搭普通的交通工具，对他来说这种生活很痛苦。但是一般人平时就是过着这种生活，没有人觉得痛苦，大家都不会体谅的心情，只会说你适应一下啦，你适应环境不是环境适应你。但这个小朋友有没有做错呢？他是自愿生在这个豪宅里面的呢？他不是。我哋冇办法选择自己生存喺边个屋企，受到点样嘅对待，有钱定冇钱，过富有嘅生活，过贫穷嘅生活，都唔系我哋选择。同样地，我哋都唔知道非洲嘅小朋友到底幸唔幸福，可能食到一个慈善机构送嚟嘅面包，就会觉得好开心、好幸福咯。但系其实我哋每日都食紧呢啲面包，点会觉得幸福？所以对任何人，包括对小朋友，好难告诉他，相比哪个你已经很厉害很开心了。每个人的际遇不同，你觉得不痛苦的事情不代表人家不痛苦，你觉得不是幸福的事可能对于人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人生不需要比较，过好自己的生活已经可以。但愿今天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最想要的幸福。如果再问点解系我嘅，点解我喺呢个屋企，点解我揾唔到工作，不如问下你应该为自己做啲乜嘢？ 问那星点解要照耀，千秋有未疲倦， 唯怕海漆黑里寂寞，星光给慰藉。 问那海点解要盼望，千秋也未停断， 唯怕山孤单与寂寞，海风给慰问每天。 心里闷，星光。 蓄与战乱，忧伤将快乐盖掩。问世间点解有战乱，节奏也未停断，为野心心中有霸念，千秋将快乐盖掩。 CIBS 人人广播 展能力奇新人类， 每十年一次的港澳动物周的慈善活动，我和你是 partner 来的，我摸一只手你摸一只脚的掌握会不会有困难一点呢？ 前港队残疾运动员张伟良， 因为我知道呢自己一边大力一边细力这样去走，又要跟得上又要克服海浪，所以以当时候的体力才可以应付得到咯。 更多残疾人士力奇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展能力奇新人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好啦，今日翻翻工啦，琴日放完公众假期啦，今日咧系咪好攰咧？唔紧要，睇住风骚快活人咧，咁就精神晒噶啦。十一点钟之后，今日礼拜开始咧，我会有个新嘅环节叫做人生交叉，你又点咧？咁样样，对于人生好多不同嘅选择，你会作出乜嘢嘅抉择？先听新闻报告，翻嚟开始。 Hello， 我系太极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1度气温，相对湿度77%。 人生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你会点拣？人生交叉，你会点？ 介绍咗头先嘅新环节噶啦，咁我哋嘅新环节咧，有位特别嘅嘉宾咧，都曾经嚟过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嘅？介绍就系佛教孔仙洲纪念中学陈思允校长，多谢陈校长， 欢迎陈校长。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系啦，平时咧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会听到就树窿树窿要揾阿老窿啦。咁啊，嚟紧嘅日子嘅话咧，因为咧就阿表哥佢就要暂时咧 代表香港出席呢个麻雀世界大赛。 咁我哋希望佢可以专心，可以为港争光。咁所以咧就系、是、等佢可以放一放假。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开心，希望咧就可以透过有唔同嘅嘉宾咧，以唔同嘅角度咧，同我哋去面对人生。正如头先我哋所讲嘅就点题话，我哋有好多时候有好多唔同嘅选择。系咪咁？所以我就话咧，我哋可唔可以用另外嘅一啲角度？之前我哋用心理学，而家今日咧同大家要讨论嘅就系另外一样。其实我自己都需要多啲嘅导读同埋多啲嘅认识嘅、嗯。所以由今个星期二开始嗰一连四个礼拜咧，我哋都会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就系、是、请嚟咧就系、是、陈校长同大家上堂嘅。 好嘅， 好多学生 系啊！阿陈校长曾经你已经上过嚟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噶啦？咁但系我谂咧，可能有啲嘅朋友咁都未必太过认识。系咁，不如陈校长都介绍下自己。 好啊，咁、嗯、其实咧，我未做校长之前咧，又或者即系都系教书啦，咁、嗯、样咁啊教咗廿几年。咁再之前早期我本科咧就读中文中国文学啦，咁、哦、 後期咧，其實就喺仲有 A level 嘅年代，仲有 A level 嘅年代咧，其實有機會去接觸呢一個哲學倫理學嘅。咁嗰陣時後來 master 咧就好有興趣咁樣就向呢一邊喺宗教啊哲學文化方面咧去一啲去讀書去研究。咁去到新高中課程嘅時候咧，我哋學校部分有啲學校咧就開有一科就叫做倫理與宗教科。 倫理與宗教科 係啦，喺新高中嘅裡面咧，俾同學選修。咁而家咧就部分有一啲嘅中學咧都有開始呢一個科目，咁都希望同學從一啲人生嘅一啲比較敏感嘅議題啊，去討論一下佢哋嘅抉擇啊，又或者喺佢哋自己學校嘅宗教背景裡面就代入去討論咁樣。咁漸漸就睇咗好多嘅書，亦都讀咗咯。讀書裡面咧就發覺啊，其實倫理學並唔係我哋講到一啲咁科學咁深奧啊嘅哲學，佢其實都係一個哲學嘅範疇，但我哋再諗深一層倫理啊嘛，企人邊個倫，企人邊個倫，其實就係有人相處嘅地方咧，每日生活中都會遇到一啲倫理嘅議題，所以咧我哋係日常生活中都會面對，甚至我哋都會做一啲講到一個道德嘅抉擇嘅，即係好簡單就係、是、你朝早買早餐嘅時候，我好趕時間啊，遲到啦，今日會唔會打尖？即係俾我買先啦，咁樣即係其實係 我唔會㗎，校長。 你唔會 日常生活都會 打尖， 因為佢唔食早餐。 但校長有啲人咧係對呢一樣嘢係覺得冇問題嘅，即係因為佢既然佢打得尖，佢就唔覺得有問題。我試過有一次，即係俾人打尖啦，咁話喂你做咩打尖？你知唔知答我做咩？佢話我趕時間，即係佢覺得佢趕時間，於是就合理化咗成個行動。即係佢覺得我唔打尖，我咪遲到咯，咁樣俾老闆鬧咯，咁。 系啊，所以亦都有啲人就會覺得，哎，人不為己， 天 誅 地 滅，即係為己啊嘛，因為我一要趕時間嘛，我理得你啊，係咪啊？咁所以其實咧，係唔好講到咁深奧，倫理嘅議題其實喺日常生活當中，少至啲雞毛蒜皮，頭先話食早餐都會，但大至到一啲生死嘅決定啊，即係譬如安樂死啊等等一啲。都是一些道德的抉擇位，所以其實就我希望大家呢、日常生活中都遇到的、多一些從人家的角度去看，我們經常都講同理心、好像剛才都講話我現在真的講時間，總之我為我我不理你咯，所以其實呢道德和倫理很多時候就是、每大家的那個道德的來源、每個人的道德觀念都不同，每個人的成長咁嘅嗰個背景唔同嘅時候，自然就影響咗佢嘅道德判斷，亦都冇一個好 strict 話絕對嘅對 錯 是非，而係你應該要點樣做，而同埋你背後點解你考慮啲咩原則而導致你有呢一個行為決定咯？ 會唔會從而會更加認識自己啊？或者會 認識 埋 其他人， 係 認 識 相處啊嘛？ 冇錯。 嗱，校長，我插個問題問咧，突然間諗起，我唔知呢個問題會唔會比較即係短時間答唔到，或者比較即係問得好簡單。即系你，我头先听到你有好多年都系研究呢、這、一个伦理啊，或者系哲学啊。咁你喺咁多年嘅经验入边，你自己有一个睇法就系、是，你觉得人之初性本善定系性本恶咧？咁样 嗱，呢个就 系一个 好争议嘅问题。 但你自己嘅个人主观观点咧？ 我自己個人觀點就覺得偏向善多啲嘅，係，但係因為即係我哋 後天， 即係後天啦，即係社會複雜啦，成長嘅背景，每個人即係有好多因素會影響嘅，其實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出污泥而不染啊，即係外間世間上嘅嘢，亦都會有即係會污染到或多或少。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偏向善多啲。不過呢個議題真係其實係可以 討論， 可以討論 幾年啦。嗱，不如咁啦，我哋咧就每一次咧個話題咧都會由一道電影開始進入嘅，因為戲裏邊都帶出咗好多金句啦，好多人生嘅道理，好多交叉點。你如果戲中嘅主角，你會點咧？今個禮拜我哋選擇嘅呢一套叫《媽媽的神奇小子》，如果大家冇睇過嘅，我哋而家由小杨洋为你导读一下。 好， 妈妈的神奇小子 Zero to Hero 故事咧就系讲述香港残疾运动员苏华伟嘅一个奋斗事迹。其实故事嘅背后带出嘅 message 咧就系想讲，人生尽管咧系输在起跑线，但系只要愿意坚持，仍然可以冲线，成为终极嘅胜利者。苏华伟咧喺啱啱出世冇几耐咧就被诊断咗有痉挛同埋弱听。 甚至咧连正常行路咧都有好大嘅难度。咁但系喺苏妈妈嘅特别嘅悉心照顾同埋训练底下咧，阿伟仔咧唔单止学识咗行路，而且咧仲发现咗佢有跑步嘅天赋啊！咁所以咧就被邀请加入咗香港残疾嘅田径队。咁苏华伟咧亦都参加咗多届伤残人士运动会啦，为香港争光，夺得咗多面金牌。直至目前为止咧，佢仍然系200米伤残人士世界纪录嘅保持者，人称神奇小子。咁但系咧，阿苏华伟咧曾经决定要成为呢个全职运动员，后屘咧就因为爸爸咧受伤啊，又工伤咧，要去休养，所以佢为咗帮补家计咧，就要转行咧做一个速递员。咁喺艰苦嘅翻工同埋训练之间咧，就攞个平衡。咁亦都喺苏妈妈嘅帮助底下咧，佢都要接拍广告啊，出席一啲商业嘅活动啊。咁亦都系因为呢啲嘅即系训练以外嘅活动咧，就令到佢对于呢一个运动嘅训练咧就越嚟越生疏啦。亦都因为呢啲事咧，就同佢嘅教练方 Sir 咧就闹僵咗关系。咁而对面对阿苏妈妈嘅即系好多事生活上面嘅控制咧，苏华伟咧都有一个反抗嘅心态啊。咁亦都同妈妈嘅关系咧开始就走下坡啦。咁亦都去到2008年嘅北京残奥会咧，伟仔因为同苏妈妈闹翻咗，同时又要面对比赛咧，系承受咗前所未有嘅压力嘅。不过好彩喺上场之前咧，伟仔唔单止得到爸爸啦，同埋对手嘅鼓励安慰啦，亦都同苏妈妈嘅关系咧修好咗啦，修补关系啦。咁阿伟仔戏剧性咧就喺呢场比赛面咧攞到冠军，就刷新咗男子200米嘅世界纪录嘅。 系啦，呢、這个就系电影里面所讲述呢一个真人真事改编嘅，咁、样我哋就呢一个古仔里面好多嘅位置开始讨论一下，好唔好啊？ 今日我哋中心讨论嘅思想嘅，讲紧嘅就系妈妈嘅抉择， 系啊，因为呢套电影里面咧，妈妈就系一位残障儿童嘅照顾者，佢所承受嘅压力咧就比一般嘅母亲咧特别大嘅，咁、而呢套电影里面咧，因为今年即系呢年咧都系奥运运动月啦。我突然间谂起啊，即系运动员嘅生涯或者运动员嘅训练过程都几艰苦， 冇错。 尤其是一个叫佢特别嘅身体嘅一个情况，就更加辛苦。咁、我哋睇下先呢一套电影，头先都有讲到啦。其实咧，佢一开始出世嘅时候咧，就因为黄疸病， 冇错。 咁就上脑啦，系啦，咁脑系身体系痉挛。咁当时个电影开头咧，头几分钟咧， 医生问够唔够啊嘛？ 系啦，冇错啦。嗱呢一其实一开始就出现呢、这个唔系话即系好稀有嘅，即系我意思系话做呢啲决定啊。譬如好多时而家都有啲孕妇都话要睇下佢会唔会有残障啊，或者有啲咩特殊，即系好早已经 check 到啦，产前嘅 中唔中止咧？ 系啦，就系咁。咁而一开始个电影里面咧，个医生咧就问妈妈啦吓，就问佢嗱而家咧佢就原来有呢个病，咁佢就问佢够唔够？记得嗰当时咧就是阿公公系同阿妈一齐嘅， 卢海鹏 系啦，卢海鹏嗰个角色就其实几秒钟嗰个电影就阿妈就做咗个决定。 佢好快答啊！ 佢好快答喺个电影 谂都唔使谂， 都唔使谂 系自己个仔 系啦。但系咧呢一个位其实喺现实生活中咧，我系需要一啲时间去思考嘅，去考虑，因为即系可能咧，如果你系阿妈嘅话咧。未必好似阿吴君如咁样就谂都唔使谂，因为背后一定佢个影响系好长远， 好长远嘅，同埋影响系影响个小朋友喎。 系啦， 除咗大人之外，影响个小朋友。 系啦，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思考嘅。 你帮佢谂埋，其实而家系。 系啦，啱啊，我哋要谂，因为呢个小朋友出世几日啫嘛，即系话佢冇一个自由嘅意志，我哋叫做冇、自由意志，即系例如系植物人冇自由意志啦，即系佢哋冇办法去表达我。你代緊我發言，其實你都冇問佢，係咪啊？ 所有父母都係咁噶啦，即係小朋友佢嘅出世，好多佢讀邊間學校，佢真係想，其實都係父母決定噶。 係 咁啊，呢個決定係比較緊要啲咯，就係生與死嘅決定。係 啦，咁所以而家呢一個位咧，我又可以問下大家，即係如果你係吳君如，即係呢個媽媽啦，就係咁，醫生都講得好清楚噶啦。即救唔到啊！你即如果要救嘅话咧，其实就长即系佢一世都系 好多问题咯。 就算救翻嘅话，可能面对嘅就系一个条好长嘅康复之路，都唔系健全嘅。 唔健全嘅 系啦，你会点啊？ 系啦，会点样样咧？ 同埋因为戏里边，即系唔好话戏里边真实，我都应该系咁啦。就系佢个家庭环境唔系真系咁富裕。嗱，举例，佢如果好有钱嘅，四个工人服侍佢，咁我又另外一回事咯。 系啊，系啊，系啦。 但系佢穷到系要翻工都要带埋佢，冇人睇嘅，即系。 个喺咁资源缺乏嘅情况，应唔应该再继续落去咧？ 系啊，因为你头先都提及到已经有几个考量点啦，就系即系头先都讲我系个 B B 仔个自由意志啦，另外就系个家庭经济啦，跟住即系就系你父，其实仲有佢嗰个父个爸爸啦，或者佢家庭背后，即系佢家庭背景咧，都要考虑。大家会点样睇咧？你哋会觉得？ 我讲先啦，我就如果我系吴君如啊，即系个妈妈咧，我应该就唔会选择救个小朋友咯，因为首先第一，我即系学头先大家话斋啦，究竟小朋友成长之后，究竟佢个身体状况系去到痉挛嘅程度系几多啦，或者佢嗰个即系身体个状况啊，佢嘅行动能力可以去到几多咧？即系你话而家我哋睇翻转头啊，苏华伟大个咗啦，仲发现到佢有哇跑步嘅天赋，就话啫，系咪？即系代表到香港比赛去争光，攞到咁多金牌。 但当时你唔知噶， 唔知噶嘛？但系如果佢真系佢个痉挛嘅情况系原来越嚟越差，咁你唔单止即系从妈妈嘅角度，你要俾好多嘅 attention， 俾好多嘅关心佢之余，即系你辛苦咗自己唔紧要啦，你一个独立个体，你愿意承受呢啲嘅辛苦，你 OK 嘅，咁都 OK。但系原来你为咗你全天候要照顾佢，而可能影响到你同你丈夫嘅关系咧，或者一个电影入面佢之后有佢嘅细仔啊嘛，亦都系因为长期照顾阿苏华伟而忽略咗对细仔嘅。嗰、那个父爱母爱嘅关心，其实对其他人都 唔公 平 噶。其实甚至佢生佢细仔咧，如果根据佢嘅台词就话，第时我哋老咗边个照顾佢啊？生过出嚟由个细佬照顾佢，即系话你其实已经将个负担咧，佢未出世你已经抌咗落佢膊头啦。喂，嗱，第时你照顾你阿哥啊，如果佢都系食嘢流口水啊，行路唔识行啊，就是、你嚟搞佢。对个细佬 重担就喺 嗱，呢个都系后话，但系因为呢啲系之后嘅事啦。但系我反而会觉得，针对呢一个问题嘅话，我会选择唔救，因为点解咧？我会觉得简单啲，就系、是、呢个小朋友到第时大个嘅时候，我会觉得我呢一世都欠咗佢嘅吓，因为你已经知道嘅就系话佢好大机会系一个需要人哋长期照顾嘅一个小朋友。咁我会觉得就系话，我如果选择咗要留低佢喺度嘅话咧，佢即将要面对嘅嘢嘅话，其实我帮唔到佢嘅，系啊。我帮唔到佢嘅，所以我会觉得咁样，我反而我会觉得我累咗佢咯。 但系陈校长，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唔知道会唔会存在。如果作为爸爸妈妈咧，讲咗唔够，真系唔够之后咧，会唔会一生都有一种嘅悔疚噶？ 這個我覺得 就 係 選擇嘅嚇，其中一樣要衡量嘅嘢咯。 即一樣係會有一種罪嗱，我帶佢嚟個世界，令佢受苦，咁我好似好唔啱啦。但係我令到佢生命未嚟已經終止咗，可能我都會有另外一種嘅悔疚。 冇錯，這個就係另一個角度去思考啦。 這個 係不如聽媽媽。 我用我係媽媽嘅角色，我諗我會救啊，因為佢喺我身體裏邊十個月，我同佢係連成一。 有个绑定喺度系咪？ 系啊，我冇办法，即系如果你话我可唔可以唔要只手，我一定会留翻只手喺度，因为呢个系我的身体嚟嘅， 等于 part of 我自己。 系啊， 系啊， 這個、 等于你个肚一样系咪？一路都唔减。 校长啊， 你选择 校长啊， 校长啊， 我哋咁严肃讨论话题， 系 虽然讲佢啦，虽然佢又讲得几啱， 我哋都要尊重 你。我即系话俾人听你详情，你明唔明啊？ 好嘅，好嘅，我谂我会 一部分 keep 翻个 baby， 系啊，即系将来。将来先算。 嗱，几得意啊！我即系大家觉得， 或者又谂到一个点啊，就系譬如如果我代入苏华伟嘅呢个角色去谂啊，即系我都系唔知道我长大咗之后我痉挛程度系乜嘢。 系啊， 其实我生活质素咧， 同埋我想唔想嚟咧？ 系啦，我嘅生活质素可能我要面对好多人嘅歧视目光啦，甚至第二样我心理上嘅压力啦。我可能我成世都即系我从一个人性嘅一啲天性去考量啊，我性需要咧。我痉挛嘅时候，我可能我 识唔到女朋 友，我识唔到女朋友， 识唔到女朋友咧， 结唔到婚，我成世都系自己一个，咁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达唔到啊，即系我满足唔到我生活上嘅一啲基本嘅质素。 喂，但系咁样，爸爸妈妈唔 promise 你第时一定识到女朋友嘅，就算你正常，你第时都可能 正常嘅活动能力都冇、啊。 爸爸媽媽唔 promise 你任何嘢噶嘛， 但 係 咁嘅情況之下，係會傾向於嘅就係所有嘅嘢，我都好似係唔好噶嘛，係咪？所以我會希望盡量避免呢啲咁嘅事發生喺我個仔身上咯。如果我可以揀，係啊，因為我係眼見住佢嘅就係佢要受到有好多嘅啲可能係痛苦啊，有好多嗰啲係歧視啊等等嘅話，係因為我留低佢喺度而帶嚟噶嘛， 係啊， 即係我會咁樣咯，係啊，我唔會想咁做。 我哋即係做倫理去。思考嘅时候咧，头先都讲，即系未必有绝对对错，但系我哋就啱啱好有两个角度啦。你见到，头先你哋听嗰阵，都。 大家都覺得傾向佢將來成長嘅過程係痛苦嘅。你大家都唔知將來係點，但可能佢面對緊醫療嘅時候，佢成日打針食藥啊，佢俾同學仔欺凌都唔止， 冇人侵佢玩， 歧視冇人侵佢玩，即係你諗到佢係負面。但係如果我頭先同阿馬小強嗰個角度就係記得，生命係好寶貴嘅。我哋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價值觀念、就是，就係呢個 B B 已經嚟到嚟，因為頭先佢要做決定嗰刻，其實已經去到醫院噶啦。 係啊， 即係唔係只係個胎兒，係佢出咗世啦嘛。 係啊， 咁就呢個生命佢暴跳心跳有嘅、哦，即係話呢個生命已經嚟到世上， 存在咗喺 存在咗。如果我哋調轉從另一個角度睇咧，就係我哋就係話嗰個生命寶貴嗰個價值如果我哋相信每一个生命嚟到都佢有佢独一无二嘅价值，无论呢条路系点样行都好，只要你带住一个坚毅勇敢去行嘅时候，几艰难嘅路，只我相信父母嘅悉心嘅照顾啦，我哋嘅教育啦，或者可能有奇迹唔定咧， 呢件事咪就系一个奇迹咯。 我其实都唔知道佢系、 就是、神奇小子 嚟嘅，佢活得好幸福快乐，每一样嘢都我哋唔知道嘅、但我哋只系心想一样嘢就系、佢系生命系宝贵嘅价值，既然嚟到，我哋就要面对， 同埋都佢又系有生存嘅权利， 系啦 系啦，佢都有生存嘅权利。咁但系你就要幫佢選擇， 係啊， 我好難啊，好難 嘅， 係啊，係啊，所以但係頭先我講，如果你覺得生命係寶貴，凌駕於一切嘅，即係寶貴呢個價值一定係大過於係可能佢第時又俾人欺凌啊，或者係冇錢嘅醫啊咁樣，如果我哋去衡量或者我哋思考嘅點，佢已經係大過一切嘅時候，就決定就係我寶貴留低佢咯，因為我哋相信如果甚或呢個父母佢本身有宗教信仰，其實我都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挑戰又好，或者一個使命感都好啦。無論佢係辛苦嘅，但係佢都活得精彩有意義咯。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其實就係我哋要多啲從唔同嘅角度去諗，甚至要最後。我哋要尊重嗰個父母嘅一個好 想法 嘅嗰個決定咯，呢、這個都係要我哋諗嘅，就係即係我哋思考就係嗰個價值觀念啊。 好啦，喺呢戲裏邊仲有好多我哋可以攞出嚟討論嘅情節啦。咁樣喺一陣間十一點半新聞之後咧，我哋就翻嚟繼續講翻呢個話題，好唔好？ 好。 OK。 人生裏面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你會點揀？人生交叉，你會點？ 今日天气大致多云，两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非常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吓。展望未来数天都系天气好酷热嘅，部分地区最高温35度或者以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非中国籍港澳永久居民今个月十号起可获签发卡式通行证，喺内地口岸自助过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知道有关措施相当受欢迎，喺网上预约方面已经差唔多约满。當局會與中旅社不斷磋商，令到整體運作更加暢順，亦都會向中央反映意見。李家超在行政會議之前說，這項措施是政策上的創新，照顧了非中國籍的香港永久居民。當局明白很多非中國籍的永久居民多年來貢獻香港，亦都可以貢獻大灣區建設和國家的整體發展。當局珍惜這些人士在港的貢獻，他相信措施可以增加人民流動，必然可為雙方帶來好處。 行政長官李家超話：對中央再向特區贈送一對大熊貓感到興奮同期待，已經要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人員盡快前往四川，與內地相關部門商討接送大熊貓來港的安排，包括檢疫同設施、環境等，確保大熊貓來港之後生活良好，為市民帶嚟歡笑喜悅，吸引更多旅客來港。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有关大熊猫的基本资料以及会不会在国庆日来港的时候，说政府对于大熊猫在海洋公园的情况以及让市民参与方面都有经验，特区政府人员先前往四川与内地单位商讨，才会了解大熊猫实际情况，有资料就会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瑞士联邦委员兼经济和交研部长朴姆兰、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和他率领的日本经济界访华团。何立峰会见朴姆兰的时候说，中方願意同瑞方共同落實好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深化拓展經貿領域務實合作，提升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動中瑞創新戰略夥伴關係不斷向前發展。何立峰在會見河野洋平和日本經濟界訪華團的時候說，中國堅定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歡迎日本企業進一步擴大對華投資合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部分地區最高氣温達到35度或以上，大致天晴，局部地區仍然有驟雨。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74%，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802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65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5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8.2跌4.2，盈富基金18.2升8仙。建設銀行5.85升8仙，阿里巴巴70.9升4毫，美團111.5升4毫，中海油23.45升1.05元，工商銀行4.78升1.4毫，恒生中國企業64.78升6.2毫，友邦保險52.65跌3.5毫，中國平安36.45升1.0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13，日元161.69，瑞士法郎0.904，加元1.376，人民幣7.271，英磅對美元1.264，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05。日經平均指數報39678点，升47点。港金報217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78美元，卖出23.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中环嘅文宝街，去金钟方向近中环三号码头嘅慢线有坏车，现时一带较为车多。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交通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畅顺噶。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景隆街；另外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一段车多。 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喺康庄道桥底。然后提翻你啦，何文田嘅常胜街有紧急路面维修，去天光道方向近德兰中学唯一嘅行车线封闭咗。另外，黄大仙嘅凤舞街有路陷，近康强苑嘅位置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深圳湾、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和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的长者可能会突然间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我是二台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想成为电台节目主持的原因得一个，就是我想分享，分享喜悦，分享新见闻，分享知识，同埋分享一把有温度的声音。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公义由边个嚟伸张？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由影后周迅饰演的主角林坎顶尖律师，在职场性侵案入面成功为被告洗脱施暴嫌疑，但在真相和情罪正义之间，就令他陷入专业与情感的拉扯，他最终会点抉择？ 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你会怎样选？人生交叉，你会怎样？ 好了，回来我这个新环节的第二部分，我们有陈校长在这里。 今日讨论嘅电影咧就系《妈妈的神奇小子》，我哋会有唔同嘅角度啦，咪用呢个电影咧里面有一啲嘅就系需要大家可以讨论嘅议题。喂，头先咧，其实我哋今日咧，我哋试第一集啦，咁啊谂住嘅就话应该有好多嘢大家都可以讲嘅，但系我哋讲咗一样嘢， 应该导演讲半个钟， 讨论太激烈， 系啊，哇，真系口沫横飞，大家系嘛？ 因为陈校长，我觉得冇嘢啱，冇嘢错， 系啊， 对任何人嚟讲冇嘢啱嘅，爸阿妈妈冇错，个仔冇错，冇人有错，系咪先？ 系啊，所以好多位都可以值得去。从个思考角度睇一睇， 嗯哼，好啦，跟住我哋要讨论嘅就系电影里面嘅乜嘢情节咧？ 系啦，系啦，头先妈妈咧都即系就决定咗啦，好呢、這个。哥哥的生命很宝贵啦，咁啊成长啦，一直咧好艰苦咁啊照顾佢啦。咁后来就发现佢田径即系跑步好叻啦咁样。咁于是就加入咗田径队之后就训练，咁于是就代表香港去比赛啦。咁佢中间咧就有个转折位嘅，就系咧佢爸爸咧后来咧就有工业意外，咁就唔能够工作啦。咁啊就系靠妈妈打几份，好似打四五份工咁样啦。咁仲要养细佬。咁后来咧阿华为咧就其实。 就覺得一樣嘢咧，就係佢都幾次啦，即係佢覺得自己大個啦，其實都可以有一個負擔起一個家庭嘅經濟啦。咁而媽媽就覺得，你難得啦，而家做咗一個運動員啦，你專心跑步啦咁樣。咁啊仔咧，其實咧都提出咗一樣嘢嘅，就係佢就話即係佢可以咧就做。 速遞員我唔跑步啦。 咁於是乎咧，佢去到嗰一刻咧，佢覺得媽媽好辛苦，要打幾份工。咁佢話不如咁啦，我放棄跑步，我即係放棄運動員，就做一個速遞員啦。咁佢當時佢都有提及到啦，佢話因為做運動員，全職嘅運動員就靠政府嘅資助，但係都係微薄嘅一個資助。咁但係我如果全職做速遞員咧，喺當時咧都有7000多蚊咁樣啦。我哋一家四口都要食飯啦，爸爸而家喺醫院咁樣，咁佢都要盡花分力咁樣。咁但係當時媽媽咧，即係覺得，唔好啊，你一定要跑步啊！如果唔係就係、要跑步先俾人睇得起啊咁樣。咁跟住佢就話：我自己，如果我唔出嚟做嘢咧，我就睇唔起自己啦。 自己睇唔起自己， 係真係講咗。咁呢個位咧，其實媽媽都係要掙扎嘅，即係媽媽都要思考一下而家。家庭出現咗啲嘅狀況啦，即係爸爸做唔到嘢，咁但係細佬又讀緊書啦，咁一家四口都要生活啦，咁多次華為都話不如我出嚟做速遞員啦咁樣，咁呢個位咧我哋都要即係要去思考啦。如果你係媽媽嘅話咧，會唔會算啦，即係到此為止？就是不要再跑步了、就你快啲出嚟幫忙 面對現實啦， 面對現實啦， 冇錢 係啦，做速遞員咧就係咁樣咯，係 啦。我講先啦，我會俾個仔做速遞員，因為冇辦法，你冇錢交租，冇錢食 飯，麵包緊要個面子， 係啊，就乜都冇噶啦，即係可能一年半年改善到個環境，再跑步咯。 但到時可能生疏咗，或者已經 唔係你冇辦法，邊個知道啊？冇人知噶。咁你唔通真係全家餓死咩？呢個我自己覺得，亦都係睇翻個仔，個仔佢真係想即係幫翻屋企嘅。我覺得佢係真係 我同你講嘅嘢嘅，因為其實嗰樣嘢都係佢自己嘅意願嚟嘅。因為佢就如果佢唔幫屋企，我睇唔起自己。 哇！呢句説話幾有 幾重啊！ 係啊，所以我會尊重佢嘅意願咯。因為若果你話佢背負住呢一樣嘢嘅話，我覺得佢亦都會唔開心。 佢擺唔到啊，可能。 同埋呢個位，我覺得頭先譬如可能陳校長嘅一個敘述嘅話咧，會唔會嘅就喺外人嚟講，媽媽要堅持佢去做一個運動員嘅話，只不過你係想佢為你爭氣啫，想唔係媽媽嘅自己一啲嘅睇法啊，係咪就係想個仔爭氣，話俾人哋聽嘅話就係佢得嘅咁樣咧，係啦，即係其實有時候我覺得都係容易誤會咗，其實媽媽有時候都會將呢啲咁嘅寄望擺喺。喺个仔嘅身上边嘅话，其实有时呢啲咁嘅嘢都会构成一个好大嘅压力嘅。就算佢个仔系唔系好似我哋而家今日要讲嘅，佢系有一啲个特殊嘅情况，系嘛？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系啊，即系妈妈或者系做爸爸嘅，都会 做唔到你帮我达成愿望， 冇错系嘛？我觉得有时都会有呢一个嘢要思考。 但系我咁睇喎，嗱，即系呢个情况系。雖然屋企係好即係好環境唔好啦，咁但係媽媽其實佢都甘心肯打四至五份工去，即係叫去成全阿仔去繼續去追逐佢呢一個夢想。咁但我又覺得即係好難得阿仔真係有呢一個跑步嘅天賦。咁既然媽媽都唔介意辛苦啲去即係擔起頭家，咁只係令叫佢喂你繼續去練跑啦，唔好做速遞員啦。我唔否定阿媽可能有一個私心，就係、是、喂佢而家係屋企嘅一點光，因為可能佢繼續做運動員咧，可以為家族帶嚟榮譽啦。但我覺得再發大啲去睇，其實佢都係為緊佢呢一個社會上嘅弱勢社群去增光。即係佢如果你諗下，如果佢嗰一刻真係順從阿仔嘅意願，你去做速遞員啦。可能香港就少咗呢一個蘇華為之光，少咗呢個神奇小子。 係， 即係阿媽嗰一個決定係狠心嘅，係狠心的。我覺得，即係可能係凌駕咗阿仔嗰個 free will， 即係我睇唔起你自己，睇唔起自己。但係我覺得嗰個位阿媽其實佢睇嘅嘢比阿仔更加 遠 啊，遠。即係佢冇咁短視，係啊！你呢一刻你就犧牲小我啦、嗯。但係阿媽其實都唔係舒服㗎，佢都係為咗你成全你，佢都要打工㗎。 但阿媽如果真係打幾份工咧，阿仔啊看在眼裏咧，跟住自己又好似覺得自己又幫冇幫手，唔係幫唔到手，冇幫手咧，佢嗰種內疚感咧，其實都好辛苦嘅，即係成日覺得自己、哎、我真係好衰，我真係好衰咁，即係佢真係會睇唔起自己嘅，其實。 同埋側邊可能又，你真係搞錯，你阿媽咁樣 四份工， 你喺屋企， 你跑步， 係 啊。 所以咪更加要用呢一份愧疚擺你去練跑步，練出個好成績來咯。而最後佢做到啊， 練唔到咁點啊？ 咁冇噶，呢個係一個賭注 gambling 嚟㗎，你冇包生仔 㗎，係啊，係咪？係啊。呢個位我哋應該要點樣去立去睇咧？陳校長， 正如頭先都講啦，即係冇對錯嘅、嗯。不過我哋就多啲方面去諗啦。通常我哋即係做一啲道德決定嘅時候咧。我哋冇去讀過倫理學或者哲學嘅時候咧，就一定係從自身角度。如果我哋咧試下諗，又或者俾即係多褪多幾步去諗，用動機啦，或者同嗰個後果同嗰個結果去諗啦。譬如頭先阿 Brian 就話唔好啦，都係繼續跑步啦。即係好或者有好多觀眾好多 fans 佢係有真光嘅咁樣啦，即係我哋會諗個動機先，即係譬如其實媽媽叫你去咁樣做，媽媽叫你繼續跑，你哋假設佢其實係佢因為想光宗耀祖啦，即係你假設咁，會唔會其實佢個即係佢唔係咁樣睇嘅， 唔係從呢個角度， 仔仔個角度唔係咁樣睇， 係因為你唔知噶嘛，即係你話阿媽佢係咁啫，但係其實佢都希望完成佢夢想，佢理想嚟喎。 佢為一個仔角度，就唔係為自己係咪呢思？ 係啦係啦，即係未必係諗你阿媽係咪真係咁自私咁樣啦？又或者我哋諗從後果個角度去睇，有幾多人會因為最後呢個決定而開心呢？即係你明唔明啊？我哋功利主義咧嚇，我哋會咁講嘅。有幾多人最後你做咗你決定，有幾多人受惠或者幾多人開心快樂咧？當然我哋一般普羅大眾唔會諗得咁深刻噶嘛。咁但係如果都係我繼續跑啦咁樣，我知道運動員嘅生涯好短暫，但係呢幾年就已經咧帶嚟咗好多光榮，甚至有好多殘障人士睇到佢一個榜樣。我都效法咗，於是我都激發。其實你係背後救咗好多生命，你睇唔到， 影響咗好多人。 明明即係你我哋討論嘅係佢家庭，但係如果褪後一步諗，受影響我哋話開心嘅人，如果係越嚟越多，呢、這個行為最後得到開心唔多嘅話，我哋就做呢、這個咧，呢、這個就係道德嘅決定。咁所以喺呢度嘅時候，如果最後佢都繼續跑，佢影響緊。唔單止係香港或者亞洲，甚至整個世界都因為你有殘障，但我哋鼓勵咗，係激發咗呢啲人有更多嘅潛質，佢生活活得更有意義，佢發光發亮嘅時候。你估唔到，原來受影響嘅人係咁大啊！你哋就局限咗個家庭啊嘛，即係阿爸其實佢可能住咗幾個月會出嚟， 真係喺嗰一個 moment 嚟，係啊！我哋普羅大眾嚟 啊！我哋睇得唔遠， 所以就要聽呢個倫理學， 陳校長同意，即係佢能夠激勵咗好多好多嘅，同埋以後喎，一路落去喎， 係啊！咁所以即係所以你我哋就會褪後啲，再諗得闊啲咯。咁呢個位。都是即係可以值得去學習去思考， 即係有時嘅堅持係需要嘅， 係咪啊？係 啊，因為其實影響可以好大。 係啦、啊，當然佢嘅媽媽都覺得其實我哋都好欣賞仔仔好孝順嘅一面，喺呢一個危急嘅關頭都希望為家庭付一分力，都講俾佢聽，坦誠同佢講就係、是我好欣賞你，即係你希望你盡到嘅力就係做速遞員啦。但係媽媽心痛，媽媽知道你嘅興趣同埋夢想，即係坦誠去講到。亦都講到俾你聽嘅時候，就希望佢點解要繼續跑步，我都唔介意辛苦。 難得佢有呢份嘅天分嘅話，應該係要將佢放大，係咪啊？係去栽培佢。好啦，仲有另外嘅呢個角度，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討論下。呢個幾得意， 因為咧好多人發現咧，即係睇呢套電影咧，就係、是、個重點就係媽媽同埋個神奇小子。但係其實有一個位咧，我哋忽略咗，就係個細佬啊，因為蘇華偉有個細佬， 好慘啊！連電影都冇乜情節講， 好似變咗。 有個透明人， 都冇教 透明人咁， 因為佢有幾幕都出現過。因為咧，其實咧，佢 細個嘅時候啦， 係細個嘅時候啦，大家記得啦，食個漢堡包，阿媽就將個牛扒咧就俾個 哥 哥，你就食上面個麵包皮啦咁樣。咁跟住咧，大個嘅時候佢都 難受， 好難受啊！但係諗深一層咧，其實現實生活中都，我哋頭先都討論啦，好多家庭都會遇到一啲問題，或者一啲兄弟姊妹都會遇到， 係啊，資源俾自己錫嗰啲， 細佬就發脾氣啦，就講咗一句嘅。當時咧，因為佢都想幫補家計啊嘛，佢就攞咗哥哥啲獎牌出去賣咯，賣俾阿媽知道之後好嬲啊嘛，哇，好冇面喎，賣金牌咁樣啦， 咩金牌搣開又血有淚汗啊嘛， 係啦， 點可以咁？ 咁跟住其實佢我自己心痛真係咧，佢睇嗰一幕嘅咧，佢就話。其实妈妈，我是足球队，不是篮球队的。即是这么大个去到中学阶段，你有没有照顾我内心世界？是你有没有理？即原来你都不了解我。哇，这一下真的很足 球。喊住这样 说的。是啦。其实这一下呢，会不会是即叫偏心偏见呢？即是即妈，即如果你是妈妈，我会觉得调返转呢，就是其实你如果你是小佬，你会不会讲出，即系将你个感受讲出嚟， 讲就一定讲，讲就一定讲， 点忍啊？好难受啊！ 不过 你汉堡包只系一个冰山一角嚟嘅， 吓，所以我觉得其实佢嗰种 都冇反射， 佢嗰种偏爱，你讲得啱嘅，爸爸妈妈系会偏爱其中一个，但系佢嗰种偏爱系带住一种内疚嘅，佢觉得佢生佢落嚟咧要佢受苦，所以佢想俾翻多啲嚟补偿，我觉得咁样，即系佢唔系普通爸爸妈妈嗰啲偏爱，佢系有一种内疚嘅偏爱咯，因为觉得佢喺个情况，阿细佬你四肢健全啊。精精神神讲嘢顺顺利利啊咁样，但系哥哥咁，我梗系要照顾多啲，即系可能佢个心里边系咁合理化咗呢一种嘅偏爱咯，我觉得。 嗯，系啊，因为佢之前都有提及到，佢话生多一个健全嘅细佬咧，就要照顾佢。 第时我到我老嘅时候，系咪就可以有人照顾你？ 咁但系嗰个如果系咁嘅话咧，如果你系妈妈嘅话，其实你会点样同个细佬讲咧？即系佢已经讲咗，即系佢话。其實你都冇理過理過我嘅感受，喺啲咁多年嚟，你眼中只有哥哥咁樣咯，係、 我會向佢道歉咯。 你會向 如果我係媽媽，係啊，我諗如果就係媽媽，細佬累積咗有咁多呢啲咁樣嘅不滿嘅話，我諗相信嘅真，我自己真係冇顧到佢，係啊，我諗相信嘅就係。未必你嘅屋企係等同於我哋要討論嘅呢一個咁嘅情節裡面嘅話，但我覺得都成日都發生喺多兄弟姊妹嘅情況嗰度嘅啫，總會係咁樣。 呢個都普遍， 係啊，都好普遍會發生嘅嘢嚟嘅，係啊。但係媽媽通常都會覺得，有時我會聽過嘅就係話，因為你叻咯。所以我就唔會咁錫你，因為你自己識照顧你自己，係、啦，所以我就會照顧一啲嘅就係可能係兄弟姊妹當中嘅冇咁好嘅或者冇咁叻嘅人咯，係、啊。 或者專係照顧啲佢認為可以有希望要栽培佢，其他咧就要犧牲啦。 咁 都有 可能，咁咪即係話細佬冇希望？如果你咁講， 唔係，我意思係好多情況都係咁樣，呢、這個媽媽嘅抉擇嚟嘅。喺嗰度冇辦法，因為佢真係欠咗嗰個哥哥，係啊。咁但係佢講出嚟都係好事嚟，大家溝通下咯，或者個面個漢堡包，一人一邊牛肉，一人一邊個麵包皮咯， 一人一半啦，係咪 ？Brian 咧，你有睇法咧？ 呢、這個都好糾結啊，因為我自己都係做細仔嘅，咁但係我覺得 你係食牛扒嗰個。 我都想啊， 食嗰个定系食皮？ 你系食牛扒？通常都系大家都觉得系锡我，但我自己就觉得唔系锡我咯。通常都系咁噶啦。但我觉得喺苏华伟呢个例子上面，我觉得可能我同阿 Yu Yu 嘅情况都一样咯。如果阿细仔会咁样同妈咪讲，妈咪，我谂第一个反应就系同佢讲声对唔住先咯。但系都要好坦诚咁同佢解释所有嘅来龙去脉。冇错，即系哥哥嘅能力系真系比佢争啲，即系活动上面嘅能力。咁所以 that's why 媽媽係要偏愛 少少， 寵愛阿哥哥都係理所當然，就希望佢唔好介意。 我諗咩？其實個平衡啦，俾多少少唔緊要，但係俾多 好俾曬。 多個地步係 佢就係 乖喎，多到幾善解人意喎。 同埋都叫阿細佬，亦都叫阿細佬要多啲明白翻媽媽嘅辛苦咯。即係其實我諗佢打四五份工，佢都唔好受。 但陳校長點解阿爸好似從來冇任何做過嘢咁樣嘅？即係 工傷整親啊！ 唔係啊， 唔係工傷， 心理上起碼佢都應該係一個 mentor。 嚟噶嘛，即係佢都屋企一個叫心理輔導師，你都要 take care 佢哋嘅心理健康，唔係好似 唔係因為呢套戲叫做媽媽的神，唔係 爸 爸， 爸爸媽媽，好似爸爸完全從來唔關事 咁。但係有時你會唔會覺得就屋企嘅關係有時都係咁噶，即係有一個比一個強勢一啲嘅，嗰個都即係媽媽， 係 啦，又或者係個爸爸，係通常有一個強勢嘅話，另外一個就比較弱啲嘅啦， 好似透明咗咁樣。 係啊， 不過誒呢一度咧，其實就頭先同我講過啊，會唔會係屬於偏心同埋偏見咧？偏心同埋偏見咧，就唔係歧視，即係有啲頭先提及到就係咪歧視阿哥啊，或者我歧即係佢殘障我歧視佢啦。但呢個要諗深一層，即係其實呢個有一個另一個好深奧嘅議題啊，因為歧視我喺呢度嚟講，其實佢唔叫歧視，因為你諗一諗比較嗰個位咧，其實佢一好難比較。因為一個是千，即係佢殘障嘛，一個是健全細佬嘛。如果你兩個都殘障，有不同的待遇，就好有明顯啦。 哦，咁就可以，係啊，咁就可以好容易知 道。如果兩個都健全， 係， 如果兩個都健全，但係你真係錫曬佢，你俾咗牛扒佢，你食菜啦，食生菜啦。 佢可能出於一種歉疚嘅心情， 所以呢個就要小心一啲啦。 係啦，即係當你思考嘅時候，你就會反而佢睇下嗰只，佢兩個係咩？佢係公平嘅起跑線先，係咪？ 係啦，係啦，即係個待遇係即係個比較位其實係有唔同嘅。 哇！真係好多好多嘢可以攞出嚟討論，不過時間咧就差唔多。咁啊，今日咧我哋開始第一輯。咁我哋系咪每一次都有唔同嘅电影去讨论下人生嘅角度啊？ 冇错，因为咧，其实希望大家明白啦，哲学又好，伦理学都好咧，系同生活息息相关嘅时候咧，我哋都系用一。只不過好似用一個哲學嘅方法咧，去處理一啲道德嘅議題。但係咧，只要我哋即使冇讀過一啲哲學嘅學問都好咧，我哋多啲從唔同嘅角度去睇，甚至由尊重同埋同理心咧，去代入人哋嘅處境咧，退後一步，你諗嘅嘢會闊啲，你就會啊叮一聲明白，我知道佢點解會咁諗啦。 好多謝曬， 你唔好再話我肚腩啦，你代入啊啦， 我冇歧視你啊。 翻嚟我哋会有 Billy 巴拉李智芬， 多谢晒陈校长， 多谢晒， 下个礼拜见 ，Thank you。 年月太艰难，每天都添加你的伤痕，何苦你要前行，但脚步缓慢，高攀想要。的光环陪伴你的人，每天不舍不弃地为你燃点了志气，而无论以往今后，也为你治理伤口。为何多么艰苦全力以赴，为初心欢呼，勇气才发呼，花一生时间开拓某种抱负，若你坚拒后退，谁仍然无悔，携同你踏向前，落后 神奇之旅中午12点钟31度气温相对湿度 77%， 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发言，我们先听12点新闻报告，回来继续。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伦。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天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嚟到呢个环节，哔哩哔哩，你自分啊 ，Billy，Hello，Hello，Hello， 我又翻嚟啦， 唔见一段时间，你唔同晒哇， 我自从留咗须， 黑咗又留咗须， 喂，你留咗须真系好好多， 晒黑， 系啊，呢个问题我都觉得系， 同埋你 扮嘅 好靓，好衬你， 系啊， 多谢你，我戴翻个眼镜碌出嚟， 哇，好得喎， 嗱，我琴日咧就系呢一个眼镜加胡须碌啦，去啲凍肉鋪嗰度買雞髀嘅時候， 跟住你講英文， 係啦，竟然同我講英文 聲啊！ 頭先你喺度行過嘅時候，我以為咦做乜嘢英文台，有個同事係咁同我打招呼，咩事啊？ 有位嬸嬸就話 ：This chicken good。good， 佢以為你係咩地方嘅人啊？ 我唔知道啊，但我去泰國嗰排， 似香港人咯， 同你講泰文。 係啦，我去泰國嗰排咧，有啲人就話新加坡咁樣，我唔知道啦。 好啊，總之就唔係香港人啦。 總之就係啦，咁我琴日同阿嬸嬸就話唔係啊，講廣東話㗎。係 啊。 哦 ，OK， 都繼續講。 走嗰陣時就 thank you。 其實佢唔信你。 係。好搞笑，不过咧，即系我哋成日咧都要即系悭家啊嘛，去啲冻肉铺嗰度买冻肉啦。我想问下大家咧，由几多岁细个啦，系由几多岁开始咧，觉得即系乜嘢系钱啦吓，几时要悭啦， 即系个价值观 系咯，个价值观系点样嘅咧？ 平啊，贵啊，咁样呢？ 中午，因为咧中午放暑假咧搵暑期工，自己翻个暑期工咧，发觉哇，原来 搵钱咁难， 搵钱系咁样噶， 系啊，咁样。 我谂我 form one 啊，因为。我 送汽水啊！嗰時候， 唔係，Formin 啊，Formin 就啱讀中學啦。 係係係， 阿媽就俾錢我每個禮拜用嘅，佢就幫我計埋嘅，5毫子早餐，2.5一個 lunch，然後唔知幾多錢，總之好似15蚊一個禮拜。係 唔信你啫，係嘛？因為覺得你有錢你就揈啊， 就身痕㗎啦， 身痕㗎啦，我覺得係咁樣。 係啊，知道你個人就比較揮霍係嘛？好似青春咁样啊，用晒 啊！我冇讲你啊，佢话你咋？ 我认到啊，呢个我认到。 佢话你唔吸捞啊，其实 我都话咯，我成要珍惜喺度嘅 airtime 啊，下个礼拜真系未必有得做啦。 唔係嘅 ，OK 嘅， 係啦，因為我自己啦嚇，舊時去加拿大之前咧，我就真係冇乜錢嘅概念㗎嚇，即係成日覺得啊用咪用咯，即係爹哋媽咪 你阿爸阿媽錫得你好緊要咯，佢冇將個，因為有啲屋企嗰啲財政負擔會話俾個仔女聽， 即係你冇諗過啊， 係啊，冇乜諗過嘅，因為即係平時買嘢咪買嘢咯，媽咪俾錢， 攤大手板， 係啦， 就會俾錢， 係啦，但係咧嗱，去到加拿大咧，因為加拿大係一個萬歲國家啊嘛，咩叫萬歲國家咧？咩都要 tax。好多嘢啊！咁咧，嗰度啲人咧就比較突然之間有一個緊縮政策，大家覺得哎乜嘢都要慳啲喎，咁所以咧嗰邊咧嘅生活咧就有涉及咧好多嘅購物嘅優惠券嘅。 啊，我聽過有個朋友移咗民之後，佢話每日就係剪優惠券啊嘛， 係啦， 儲優惠券啊嘛，買咩平啲一拎住呢張成身袋住嗰啲券 coupon 噶嘛。 我見過有啲節目咧誇張到嘅就係咧，淨係用優惠券，到最後尾嘅時候係使好少錢，但係可以買到就成 lock 成個 trolley 嘅嘢。真噶，佢哋係話即係嗰啲尤其是家庭主婦，佢冇嘢做啊嘛，所以就大家就儲，係咁剪，係咁剪，係 啦。咁啊，優惠券咧，好多時生活上面咧，佢會 fit 俾你嘅嚇，俾你。 係啊， 係啦，點解會嚟咧？就係平時咧有啲叫做 flyer 嘅宣傳單張啦，就會掟去你屋企門口，攝去你屋企門口嗰個嘅郵箱個窿嗰度啦，係啦。咁呢啲咧，你見到就喂，哇！喺今個禮拜199一個999，2個999， 買咩先？ 係啦，好多。乜嘢都係9.99嘅，加個9.99咧就 感覺上覺得好似平啲， 係啦，咁啊平啲啦。咁第二種優惠券咧就好得意嘅， 係 佢咧就譬如你去超級市場度買嘢啦嚇，一個牛奶可能係3.99啦，用優惠券咧就2.99啦。個優惠券喺邊度咧？ 其實咧就喺個價錢牌隔離嘅啫。 嗯、 但我有時心諗，係啊，一張張係啊，喺個 即係你喺嗰度搣一張， 係啦，喺度搣一張，係啊，你記住搣一張咧，你就可以咧用兩個九毫九買到。 如果冇搣，佢真係唔係收翻原價？ 係啊， 梗係啦，你有冇用 coupon？ 係咪係咪好得意先？ 你點解唔直接 解 我咧？ 系咯，好好无聊啊！ 系啊， 佢就系捕捉到客人嘅心理啊，嗰啲贪小便宜嗰啲啊嘛。 系啊，你即系、 就 是、我觉得， 即系如果你每买一样嘢都要搣一张纸，买咩又要搣，好烦 啊！ 多呢 个 无端端嘅纸 仔，最后一张，哎，跌咗落去后边，你执唔执啊？ 喂，同埋好啦，搣晒啦，咁喂冇啦，有人补喎。嗱，譬如举个例，我试过喺超级市场咧，佢话买三支，譬如白酒，就每支$30嘅啫，但系你逐支计咧就$60一支嘅。 系， 咁但系佢得两支啫，即系佢凑唔够三支。哇，咁点啊？你明唔明啊？即系要三支， 唔俾优惠价， 佢要你单价卖咯。 系啦，系啦，要单价卖。 咁咪好烦咯，你制造咗麻烦咯。 系啊，所以有时咧，真系谂下嗰啲铺头嘅呢 优惠券都唔系优惠嘅。 佢優惠政策， 優 惠政策究竟係點樣搞嘅啦嚇？點解要擺喺個價錢牌隔離，要你自己搣啦嚇？ 你有冇探討過呢個問題啊？ 我完全冇嘅，因為咧好，如果樣樣嘢探討咧，好煩， 就煩啦！ 呢個世界 係冇錯， 實在太多嘢咧，解釋 探討 好無聊啊，好無聊啊， 好嘥時間。 係啦，咁頭先講環保啦，有一樣嘢咧，有個優惠券咧，仲唔環保？但係咧，你買完嘢咧，就會跟你翻屋企嘅， 係 跟你翻屋企。 係啦，有啲咩方法係咁樣咧？ 嗰樣嘢一定跟你翻屋企，嗰啲包裝。 以今日嘅環保嘅 概念， 係啦，一定唔會 膠袋。 冇錯 ，Michael 啱曬，係啦。以前咧有啲優惠券咧就喺個膠袋度嘅，係啦。咁你係啊？ 咁你點解喺膠袋又搣啲嘢出嚟啊？ 嗱，你買完嘢之後咧，呢個膠袋 過去咯。 唔係，翻到屋企之後咧，揾教剪剪爛咗膠袋。 係 真 嘅， 係真嘅， 完全唔贊成。 係啦。 剪烂个胶袋，即系上面有个 coupon 嘅， 系啦。 咁你个胶袋咪穿个窿咯， 系啊， 用得噶， 系啊。 但你话如果我可以成个完整胶袋嘅连埋个 coupon 攞过去，可以 得唔得啊？我嘟咗之后，我用翻个胶袋啊？ 一定要剪佢出嚟啊！ 一定要剪佢出嚟噶，佢要 keep 翻嗰个烂胶噶嘛，嗰块烂胶。 周文宝嗰啲唔知。 嗱呢一个咧就系即系好多年前嘅嘢啦，而家通常都冇噶啦吓，都系某一两间嘅超级市场咧会咁样做。咁我哋翻到屋企咧就睇一个胶袋啊吓，有啲咩睇先？ 会唔会唔同噶？即系嗰个唔同嘅胶袋嘅位有唔同嘅优惠。 佢差唔多两个礼拜就。轉一轉咁樣啦，係啦，咁係啦，呢一個就以今日嘅角度嚟睇啦，啊，哇，咁搞錯啊，咁唔環保都可以做到嘅咧，係 啊，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通常我哋減價啦，有時有啲叫做 door crusher 啦，就話喂，我哋鋪頭咧有10部電視，淨係可以得10部嘅名額嘅啫，咁大家咧就會去排隊啊買呢啲咁樣嘅 door crusher 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唔係話10部嘅啫，總之咧嗱，我今個禮拜呢一個錄影機咧。$200 OK， 咁啊，大家过嚟买啦。如果你去到买唔到之后咧，你觉得应该点做咧？ 冇得噶，佢铺头冇咗啦嘛， 买唔到咪唔买咯， 铺头满啊嘛， 唔录嘢咯， 真系怒气啊，咪咯，你屋企已经有3部啦，你仲因为佢平买？ 嗱呢个咧就系我近年喺香港咧，成日都即系有个咁样嘅概念，就系话啊，去到仲有冇个雪糕啊，$20个特价。冇啊，賣曬啦！今日價啊 ，quota 滿咗啦，係咁，但係嗰邊就唔會嘅，好多時都會咧有一樣嘢咧，啊咁樣啊，唔緊要，我俾張 ring check 你啊，有冇聽過呢一樣嘢啊 ？ring check 係 啊 ，ring check check 一就 有支票 係啦，有支係 即 係 你下次可以攞翻呢一份嘢嚟，就可以俾個 quota 你啦。 係啦，咁呢個有冇聽過呢個？ 下次係幾時先？ 佢有貨嘅時候，翻貨嘅時候咯，呢個就叫 ring check， 即係俾翻嗰個優惠你。 係啦 ，honor 翻佢。因為咧，哦，即係嗱，唔關消費者事啊，係你賣曬咋，嗱呢一個就係嗰邊嘅一個概念啦，係啊，咁樣噶， 都好嘅，即係如果佢真係想買，佢真係會嚟嘅，我估 係啦，咁呢個 但係無奈嘅就係佢冇貨咩，一路都 你 可以一路都冇貨噶嘛， 咁如果就算攞張 ring check， 我下次去點知我都係遲去又冇貨咧， 又 ring check， 嗱佢個永遠冇貨嘛， 佢個 ring check 通常真係有個貨品嘅描述啊，有日子啊，有翻啲 barcode 啊， 你有冇試過因為咁樣而成功？买到啲嘢啊！ 当然有啦， 买到啲咩？你嗰时候买咩？ 唔记得咗啦，但通常都系价值 唔會話買 好貴嘅嘢， 唔會通常會貴少少嘅，唔會話兩蚊一排朱古力。我話喂，下個禮拜你俾翻兩蚊一排朱古力， 唔會啦， 你咁嘅樣喎、啊。 我咩樣啊？而家我人身攻擊啊！馬老師，但係通常嗰邊咧就真係大家好誠實嘅，係、 嗯、 啦。通常就係啲電器啊，或者係涉及係幾十蚊或者係百零蚊嘅嘢啦，係啦。咁呢個 range check 嘅字點嚟咧？就係、是、喺北美洲啦。以前喺美國好多嘅即係打棒球啦、 嗯， 有時落雨嘅日子咧，你買咗飛，哎，我本來下個禮拜睇網 球，取消咗， 係啦，睇棒球取消咗、 哦，所以叫 range check。 係啦，落雨 range check， 咁就話有翻個 range check， 你可以。去翻下一次佢哋再有球赛嘅时候咧，攞翻呢一个门券咧，就可以入场咁解。 呢、這个中文译名系咩啊？ 吓，下 雨支票， 对你下雨的承诺咯。 好浪漫啊！ 咁系咯，我净系对马老师有呢啲承诺嘅啫。雨夜屠夫啊，系啦。但系 ring check 呢个字咧，即系除咗话真系有呢个 ring check 去买嘢啦，亦、都可以咧引申到啦。我哋平时英文都会用到嘅、 嗯。喂，你去睇阿 Billy？ 系啦，啊 ，cannot， 今日唔得啊，唔得啊。不過咧，我有啊， 俾張 ring check 係啦，阿 Brian 咁靚仔嚇，我又唔想唔去啦。不如我俾張 ring check 阿 Brian， 你下次再約過我啦。 好啦，好啦， 係啦。咁、今日係最主要呢個英文字咧，帶俾阿馬老師嘅。 喂，中文真係叫做魚票喎、 啊。係啊， 你直譯咁嘅啦。 係啊，中文直譯為就魚票喎、啊，讓來賓可以喺未來再憑券入場，又或者演變成為改期再約， 啊、 適合於嘅就任何嘅情況，唔、一定係因為天氣而取消嘅户外活動嘅話、都可以。 而家就通常都係下次再約啦， 下次又買啦， 你下次啦，咁樣就開一張 ring check 俾你啦。 雨票冇咁好聽呢個字，雨夜的承諾好 啲。我再問一問， 好啦，係。 B 房菜。 系啦，咁所以咧，阿马老师啊，如果下次你约女仔咧，人哋请你食柠檬咧，你就记人记住咧，同个女仔讲， 俾张 ring check 我， 可唔可以俾张 ring check 我啊？ 我使食柠檬， 佢食榴莲啊， 佢系食都食咗西瓜啦。 系啦，总之就系一啲蔬果类啦吓。其实咧，而家夏日炎炎啦，咁鬼死热啦吓。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我拍嘅视频啊？ 有啊， 摆上。 我上个星期拍嘅视频咧，就一路拍咧，一路我屋企姐姐就拎住个电话啦，阿 Sir。一路滴緊汗啦、啊，你 熱到咁啊， 熱到咁樣，咁所以咧呢個禮拜咧，哇，出面又高温嚇，又酷熱天氣警告，我哋不如咧整一啲消暑又唔使開爐啊嘅即食嘅嘢啦，好唔好啊？ 梗係好啦， 越嚟越難、 啊，係咪甜品嚟㗎？ 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应该整啫喱噶啦。 哦，啫喱，啱马老师佢教咗啦，系啊。 我啱啱佢哋 就前几日教咗啦， 二十蚊 三盒啊嘛， 包嘅啫喱粉。 好耐系咁噶 啦。每一包啫喱粉，我真系好震惊，整到四杯好细嘅啫喱。 唔系你嗰个两杯啊，你话 我就系因为太细杯啊。我將其中兩杯倒翻埋一齊，變咗兩杯啫。 其實你最主要就係要個清涼嘅感覺啫，係咪？其實咧最慳咧就係咧，食完之後啲啫喱溶咗啦，攞翻出嚟再算過。 你出嚟啊！我睇你唔起啊！ 咁就廿蚊咧有八杯啫喱啦，食完再食。嗱，我今日咧教呢個方法咧都係好平嘅啫。蔬果係好平嘅嚇，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就整一個夏日最啱食嘅。西班牙嘅冻汤， 哇，正啊个名啊，西班牙冻汤 ，gazpacho， 啊好嘢啊 ，gazpacho， 阿杨杨真系好有西班牙嘅风情， 佢学西班牙 系啊，系啊 ，gazpacho， 好叻好叻啊，嗱，其实咧呢一个冻汤咧又平又易整，咁啊有啲咩嘅材料咧，咁最主要咧系啦，有番茄，咁其实咧有啲人就中意红色，有啲人就中意唔红色嘅，呢个 gazpacho 都有啲 variation， 即系你嘅意思系个番茄唔同嘅颜色， 唔系，如果你中意呢一个 gazpacho 系红色嘅话咧就落番茄，有啲人咧中意啊，我唔中意红色， 即系落咩？ 咁啊就唔落番茄，咪落其他嘢咯。 但个味道都系唔同咗噶。 咁你嗰个汤个汤底系有番茄噶嘛？ 唔系个橙落去咪变橙色汤啊？ 定系佢只不过系冻汤，其实系咩都得噶，即系佢用西瓜又得，用榴莲又得，系咪咁嘅意思啊？ 香蕉都得， 榴莲我未试过。 你咁讲咪清楚咯？ 喂，试下榴莲都几正， 榴莲冻汤啊都可以噶吓。嗱，但系今次我哋整一个番茄味啦，红色嘅冻汤啦吓。咁啊，最主要材料就有番茄。其实大家就可以去皮嘅，去皮番茄咧，其实就个口感咧就 滑啲， 可嗱，你喺个番茄嘅上面加个十字啦，跟住咧摆落滚水嗰度，摆十零秒到啦，咁啊拎翻佢出嚟，嗰、那个十字咧就会披口噶啦，咁、沿住嗰个披口咧搣走嗰个番茄皮。咁、另外咧，我哋系再加上咧其他嘅材料就上个星期嘅 灯笼椒 啦，唔同颜色嘅灯笼椒啦，咁有青瓜啦，青瓜亦都可以去皮啦，咁另外有洋葱啦，可以落半个洋葱，咁另外咧加少少嘅蒜头，蒜头咧就有个辣味，辣味咧就夏天咧就非常之咁清新啦，再加柠檬汁，咁同埋咧一啲嘅甜椒粉 paprika，再加上咧橄榄油同埋海盐，OK， 咁我哋头先讲嘅蔬菜咧切好晒佢之后，再落海盐啊。胡椒粉啊，油啊，咁样 唔使煮噶， 唔使煮噶， 咦？ 不过 重点，反正快啲讲， 系啦，重点咧就系腌一腌佢先。通常咧腌过嘢，头先嗰啲嘅蔬果，我哋系啦切好晒之后咧，摆喺个兜嗰度，加上头先橄榄油啊、盐啊咁样咧腌过嘢，咁令到佢软身啲同埋入味啲。 有问题，所有呢啲咁嘅嘢，你如果你加咗盐嘅话，佢会出水噶。 唔紧要嘅，我哋呢个汤 我就系要佢出水， 系啦，出水要佢软身啲， 系咪芙蓉？ 要佢我未出水喎， 冇人叫你出水啊！ 冇人想睇你出水，冇人想睇。 OK， 咁啊，第二日咧，我哋啲嘢冻晒啦吓，咁啊淋晒啦吓，跟住就摆落个搅拌机嗰度咧，借佢。OK， 咁呢一个咧就我哋嘅西班牙嘅冻汤啦。咁有啲人咧就中意当佢一个汤咁样饮啦。如果冻汤咁饮咧，我哋可以。搅拌嘅时候咧，加少少嘅冰同埋冰水啦，系啦，可以加冰或者冰水。 咁样嘅，我真系 系啊！但你去西班牙餐厅好多时都会食到呢一味菜嘅，系啦， 系啊。 咁同埋 我食完咗会搞肚噶， 系 咩？ 系啊，因为冻嘛，跟住咧就会叽哩咕噜噶。 唔冻得唔得噶？室温得唔得噶？ 室温冇冇油， 煲煲佢就变咗杂菜汤咯。想问，如果系咁样，我唔想用呢、這个番茄嘅话，可以用啲咩其他嘢？你话唔同个颜色啊嘛， 系啊， 系啊，仲可以用咩颜色啊？ 椒 啦， 咁 加椒。椒 嗱，好多人都中意 用椒， 你可以落啲西瓜又得，有啲人落西瓜， 真系落西瓜， 西瓜啊，青瓜啊，你唔好落红椒，你落系黄椒啊，绿椒啊，咁成个汤出嚟咧， 黄黄地， 系啦，就会黄黄地咁样，唔会有红色噶啦。 试下加阿懒琴日教嘅 eggplant 啊 ，eggplant 得唔得啊？ 我就 唔关事， 系可以就咁生食噶， 因为系啦， 唔可以就咁生， 唔可以就咁生食嘅。通常我哋都会煮嘅，系啦。咁但系记住，如果大家系当佢一个汤咁样啦，就摆落一个平嘅汤碟嗰度啦，跟住咧我哋打一个圈， 拉 少少嘅 olive oil， 同埋拉少少嘅 cream， 系啦，有啲人中意 creamy 啲嘅，你落少少希腊乳落去搅又得，或者系最尾落啲 cream 去摆个一个圆圈咁又得，咁上面可以摆少少嘅罗勒叶啦 ，basil leaves 啦，咁如果你话啊唔系，我好中意啲汤好厚身嘅，当系个饭咁食嘅，有啲人当一餐嘅啦嘛，系咪？你可以搅拌嗰阵时咧落一啲嘅乾嘅麵包，即係一啲麵包就係、是，哇！啲麵包已經唔新鮮啦，咁誒去皮，去咗皮之後咧，抌落去一齊攪拌，咁、那個湯咧就會結身好多，咁就可以當一個飯咁樣食噶，當一餐咁樣食噶啦， 幾好喎呢個 ，OK 喎、 啊。 Okay、 可唔可以打啲飯落去啊？ 係啊，我真係想諗， 快啲烏冬得唔得？ 變咗一個凍粥，凍粥， 西班牙凍粥。 係啊，再擺 得唔得啊？俾你，我覺得我冇。 其實可以試下喎、 啊。練狗。 喂，你哋今日講 下，你西班牙做咩變咗中菜湯啊？ 咩佛山凍湯？ 加啲唔係我覺得可以加啲豆腐啊嗰啲都得嘅。如果你係啊， 淮山 冇話唔得嘅，係咪先？ 係啦， 打爛生肚嘛， 生食嘅嘢系啊，冻冻地食嘅嘢，哇，令到你食完之后有少少开胃嘅。有啲人咧会当佢系一个嘅西班牙嘅 tapas， 系啦，一个个细嘅杯仔咧，嗰啲 shot glass 啦。 其实佢系咪搵嚟点嘢噶？唔系可以将佢整浓啲，跟住搵嚟点？我唔知啊。 咁佢又唔系攞嚟点噶？可以当一个 shot glass 咁样，就讲一杯咁样饮又得。 就咁样饮， 系啦， 系 啊，好似你有声啊。 可以啦，我自己个人咧就中意加少少辣椒仔嘅，系、 啊、 啦，加少少 Walker 得唔得？ 你可以咁啊！ 乜都係 OK 喎，佢個 shot 嚟啫嘛，係啊 ，shot 嗰啲杯，跟住你有少少 vodka， 係 咪 啊？ 少少Tabasco， 係啊係啊係啊！咁變咗，如果開 party 嘅話，哇！你一杯杯細嘅喺呢一度嚇，擺喺你其他嘅小食隔離， 開胃， 哇！幾好有開胃， 係 咪先？ 呢個得， 我又冇朋友開咩 party 啊， 所以你咪食曬啲啫喱咯。 喂，好啦，多謝曬 Billy 今日嚇教我哋呢個西班牙凍湯啊！ 好，下個禮拜見，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对中央再向特区赠送一对大熊猫感到兴奋和期待，已经要求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人员尽快前往四川，与内地相关部门商讨接送大熊猫来港的安排，包括检疫和设施环境等，確保大熊貓來港之後生活良好，為市民帶來歡笑喜悦，吸引更多旅客來港。李家超在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有關大熊貓的基本資料，以及會不會在國慶日來港的時候，說政府對於大熊貓在海洋公園的情況以及讓市民參與方面都有經驗，特区政府人员先前往四川与内地单位商讨，才会了解大熊猫实际情况，有资料就会公布。非中国籍港澳永久居民今个月十号起可获签发卡式通行证，在内地口岸自助过关。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知道有关措施相当受欢迎，在网上预约方面已经差不多约满，当局会与中旅社不断磋商，令到整体运作更加畅顺，亦都会向中央反映意见。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话，这项措施是政策上的创新，照顾了非中国籍的香港永久居民。當局明白很多非中國籍的永久居民多年來貢獻香港，亦都可以貢獻大灣區建設和國家的整體發展。當局珍惜這些人士在港的貢獻，他相信措施可以增加人民流動，必然可為雙方帶來好處。巴拿馬當選總統穆利諾在首都巴拿馬城宣誓就職，開啟為期五年的總統任期。應巴拿馬政府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特使、海關總署署長余建華出席穆利諾的就職儀式期間，雙方簡短會面。余建華向穆利諾轉達習近平的熱烈祝賀和良好祝願，表示建交七年来中巴关系快速发展，成果丰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方愿意同巴方一起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穆利诺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動巴中關係不斷邁向更高水平。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有一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周餘下時間大致天晴，持續酷熱，部分地區最高氣溫達到35度或以上。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19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68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5点，跌63点。

这个界的执着，还望你懂得感谢昨天的白光。台下坐，其实也不错，让你清楚地想眼前的错过。旁人掌声鼓励，几多非赞不可，无人给你颁奖，碰过也会当得奖，为自己脱不要量，别让旁人褒贬混淆了你方向，年年只有观赏，台下也不用太哀伤，明明是你跟这样，难道初心跟方向摆，能被你衷心敬仰，除非你圆滑到合照都笑得不坚强，不怕开场等到收场，殿堂未请你也给你鼓掌，明晨又去追太阳，活着完成今生，未完结那一章，仍然优雅生长，其实已不用再得奖，为求独处的晚上，回望这一生的作品，能被你本身敬仰， 片段人间，我爱上一个灵魂。下集。 我叫做 Ann， 是一个医院的护士。曾经听过一些老人家说，医院是特别容易撞到灵体的地方，因为这里是生与死的交界，好多人的生命都在这里终止。不过对于这种说法，我向来都不相信，因为我已经在这里做了几年，也都帮过不少逝去的人做善后工作，而我从来什么都没有见过。直至到我遇到他，一个昏迷之后从身体飘了出来的灵魂阿俊，他不打不撞地跟着我回家。最初我真的很害怕，后来觉得他是没有恶意的，就放松了下来。他不单止外形和他的名字一样都很英俊，而且说话还很幽默，煮餸又很厉害。我其实真的很想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等阵先，公司的同事找我。喂，阿美啊，做什么事啊？听天早点回，有什么特别事啊？吓，32号床的家属说什么话？真的？哦，好了，听日见。 乜你咁忙噶？放假都有人找你嘅？ 其实是关于你的。 关于我？什么事啊？ 你爸爸跟医生说不想个仔再挨下去，决定听日要生了个救生仪器啊。 啊，生了个救生仪器，咁咪真係。 如果真係生咗嘅，你就永远都返唔到入去㗎啦。 啊， 为咗喺生机之前等佢可以返返入去个身体，我同佢漏夜咁样赶返去医院，可惜一到天光，佢都入唔返自己个身体。 时间已经无多了，医生就翻噶啦。 哎呀，而家点算啊？而家点算啊？我唔想死啊！我唔想咁快死啊！我仲好多嘢未做噶，我想揾个我中意嘅人，开开心心咁拍拖，之后结婚生小朋友啦。最好可以生一个两个，啊唔系，揸一队足球队就最好啦。然后咧睇住佢哋慢慢长大，入小学、入大学，出嚟社会做嘢。 喂啊，你唔好嘈啦！你静一阵先啦，你俾我谂下应该点做好唔好？ 仲有咩办法？你唔系话医生就嚟翻啦咩？ 医生翻嚟都要你喺嗰度先至生到你部机噶。 啊咁，你意思即系 如果我将你连人带床咁样收起埋，等佢搵唔到，咁佢咪生唔到你部机咯？ 系，不过张床咁重，再加埋我，你够力噶啦。 唔试过你又点知啫？好。听住咁话，好彩仲系未完全天光，好多人都未翻。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佢喺呢一个病房度推咗出去。咁啱最近医院做紧扩充，其中有几个病房嘅病人已经搬咗去新翼嗰边，旧嘅病房就空咗出嚟。我决定暂时将佢推去嗰度，但系跟住系点，我真系唔知啊！ 咁跟住点算啊？ 我唔知道啊，见步行步啦。 真系唔好意思啊，麻烦咗你啊。 其实都系噶，如果医院知道我咁做，分分钟会炒鱿鱼噶。 咁点解你仲要帮我嘅？ 我想帮咪帮咯，要理由噶嘛。喺呢个世界上，如果系帮助嘅人都需要理由嘅话，我觉得好可悲咯。我问你啦，如果你喺街上面度见到一个老人家晕倒，你会唔会帮啊？ 咁梗系会啦。 咁帮佢理由系咩啊？ 咁又系。 系啦，话时话，点解你会撞到，搞到撞车嘅？ 哦，系咁嘅。我本来咧系个大学生嚟嘅，今年毕业噶啦。因为屋企比较穷，所以我一直咪半工读咯。日头就翻学，放咗学咧就会去送外卖。我自己有架电单车噶，我翻工翻学都系靠佢嘅。咁啱嗰一日咧，落紧好大雨啊！可能因为马路上面嘅视觉太差，咁啱有个大货车 cut 线嘅时候撞咗埋嚟我架电单车度，咁我咪连人带车撞咗埋马路边个栏杆度咯，跟住又晕咗落。咁之后嘅事你都知啦。 唔紧要啦，起码你仲有机会可以醒翻嘛。我见到有好多马路上面发生意外嘅人，送入嚟嗰阵已经冇咗呼吸噶啦。每次我见到佢哋啲屋企人好伤心嘅样子，我都会戥佢哋好心痛噶。呢啲咁严重嘅意外，真系一次都不嫌多。 你心地真系好好啊，多谢晒。 同事揾我啊，冇出声啊。哦、喂，我系咩话？我而家喺边？我翻紧嚟噶啦。是啊，今日比较塞车啊。好似咩四车连环相撞嘛。是啊是啊，我盡快返嚟啊。Sorry 啊，我要返工啦。你继续尝试睇下入唔入到返你嘅身体度啦。我晏啲放 lunch 过嚟睇你啊。 咁我哋晏啲见啦。 拜拜。 拜拜。啊喂喂。 吓、 啊、无论我入唔入得返我自己嘅身体，我都想多谢你啊。同埋其实你叫咩名啊？ 你叫我阿 Ann 啦、啊。 哦，阿 Ann 多谢晒你啊！唔知道我哋仲可唔可以见面呢？我想同你讲咧。 讲乜嘢啊？ 我觉得你好靓啊！ 做咩无端端讲我啲咁嘅嘢？ 如果我有机会有一日可以醒得翻咧，我可唔可以？ 可唔可以咩啊？ 可唔可以约你去街啊？ 好啊，咁你快啲醒翻啦，我等你啊！ 嗱，你话噶。 我要翻工啦， 晏啲见啦。 离开咗个病房之后，我心跳都好紧要啊。佢头先咁讲，系咪等于向我表白咧？好少有男仔咁直接话想约我去街噶，嗰种感觉好奇妙啊！ 嗰日成个早上，我脑里面不停咁样谂起佢，就系、是、差唔多放午饭嘅时候，有个医生气冲冲咁入嚟揾我。 你点解要咁做？ 你意思系？ 你点解要擅自将个病人推去另一个房啊？ 我 嗱，我睇翻录影带啊，先见到你将佢推走咗。好彩有职员见到你推咗佢去旧翼嗰边啫。而家咧，我哋揾翻佢啦。不过呢件事咧 settle 咗之后咧，我一定会向医院嗰度报告。你要负责翻你自己嘅责任。 医生啊，唔好生机啊！我咁做只系唔想你生机嘅咋。你俾个机会佢啊！ 唉，呢、這个唔系我哋嘅决定啊，系病人家属嘅决定啊。我同你都冇权 say no 啊。你唔系第一日翻工系嘛？ 医生啊，你信我啦，佢会醒翻噶，佢真系会醒翻嘅，真系会噶。 嗱，我唔知道你凭咩咁讲。总之咧，呢件事搞掂之后咧，你执定包袱都得噶啦。 我知我系做得唔啱，你炒我唔紧要，不过你可唔可以俾24小时我哋，听日先生机啊，得唔得啊？我求下你啊！ 我冇兴趣同你讨论落去啊！我要做嘢啦，系咁。 医生啊！边度啊？佢就嚟要删你部机啦！你到底入唔入到你嘅身体啊？应承我啊！你应下我唔好啊！你又话过嚟会同我去街嘅，你唔可以就咁走噶！喂啊！可惜无论我点样叫，我都听唔到佢把声，我亦都见唔到佢。我去到佢个病房，嗰、那个医生好恶咁样望住我话： 点啊？又系你啊？今次你又想点啊？ 可唔可以俾我同佢讲声再见啊？ 我问下病人家属先啦，你等等。好啦，你有3分钟。 唔该。Sorry 啊，我最后都系帮唔到手，我尽晒力噶啦，希望你唔好嬲我。唔知道呢个世界上系咪真有下一世嘅咧？今世我哋无缘，或者希望下一世我哋可以再见面。我唔知道仲认唔认得你，不如咁啊，你记住我个样，到时如果唔认得你嘅，你记得要叫我啊，你记得啊吓。 时间够， 俾我同佢讲多几句得。 Sorry 啊，小姐，我一阵仲有几个 patient 又等住睇啊，唔该谢谢。 拜拜。 嗱，各位家属，病人要走啦，同佢讲拜拜啦。我而家要准备生机啦。 阿 N， 阿 N， 佢叫我，佢叫我个名啊！你哋听唔听到啊？你哋听唔听到啊？ 点会咁嘅？ 我喺度啊！我喺度啊！你听唔听到啊？ 我终于可以见到你了。你做咩喊啊？ 我冇喊啊，我冇喊啊。 你明明就喊紧， 开心都会喊噶嘛。 我都好开心啊！我记得你应承过我噶，我出院之后，你就会同我出街嘛。你应承咗噶啦。 知道啦。你冇咁长气啦， 勾手指尾啊！ 好， 你知唔知道我而家最想做啲咩啊？ 我唔知啊， 我想捉实你只手，一路都唔放开，得唔得啊？ 我翻紧工噶， 咁你照顾紧我呢个病人，都算系翻紧工啊，唔好走啊！ 唔得噶，我而家做紧嘢啊！ 我唔阻你哋两个啦。虽然我唔知点解，不过或者你之前讲嘅嘢系啱，今次我就唔向医院投诉啦。你哋慢慢倾，我出去先。 唉，唔好走啊！你陪我再一阵啦，得唔得？ 嗯。

我做 DJ 的使命。 我是 DJ 人物专访，七月开始，风骚快活人逢星期四播出。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过一段落，听日咧马老师咧有事系请假一天嘅，咁听日10点大家继续听风骚快活人，听日见， 拜拜。Bye bye